日本高尔夫球手松山英树赢得第85届美国名人赛锦标，成为第一位赢得高球大赛冠军的日籍男子选手。松山英树在美国奥古斯塔举行的大师赛低标准杆的278杆以一杆优势历史性封王。松山英树除了着上代表冠军的绿色西装褛，并赢得超过200万美元奖金。松山英树是继南韩的梁容银在2009年赢得 PGA 锦标赛之后，第二位在高球大赛夺冠的亚洲男子球手。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日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30点，跌267点，成交金额3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2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1点，跌1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34.8升16.8，腾讯控股610元跌10.5，美团296.2跌17.8，盈富基金28.68跌3.2，吉利汽车19.28跌1.42，小米集团25.05跌6.5。联易融科技20.05升7.3，中国平安90.95跌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9，英镑10.648，瑞士法郎8.402，澳元系5.913，加元6.198，新西兰元5.461，欧元9.247，每百日元对港元7.1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28。日经平均指数报29,687点，跌80点。港金现价报16,16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36美元，卖出1,739.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噶，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龙盘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咁而家咧，香港仔隧道北行咧间歇性封闭已经取消。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纪元一段挤塞，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落返去渣华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挤塞，龙尾在海宏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青山公路沙仓屯门、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钟哥，乜嘢事啊？神光第一线几个主持，你觉得佢哋表现点啊？ 崔杰同进步神速，阿奥转数够快，林慧多才多艺，白元浩勤力尽责，个个都100分。 咁你俾自己几多分啊？ 我梗系， 你唔会俾自己满分啩？ 我冇100分，佢哋有，咁我咪即系做得差过佢哋？ 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是镜。 今年我跳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我要。 系、hey, 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喎、 啊，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我翻嚟啦！ 你好晨，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 咩啫？ 仲有排做嘅， 咩啊？ 舞台剧仲有排做嘅，曾志豪， 我仲有排做噶， 仲有2个礼拜啊， 仲有2个礼拜。 咁但系点解你只系请 佢放去礼拜五六日啫嘛？ 系啊，很好尽责哦。 啊，系啊，系啊，清一上，清一上。 系啊，早晨，桂花田，程振鹏，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以后早晨啊，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哎呀，我最开心咧就系、 是哦、 有冇失礼我哋啊？ 系啊， 有冇失礼我哋港台啊？喺出边 冇啦。 佢出去做嘢唔关港台事 啊！你唔好害我啊！你 唔好害佢啊！ 你害我真系， 你唔好将佢楞转翻嚟，梗系啦！ 清晰到不得。 如果你要楞港台啊，好彩都仲有两个港台前辈一齐做啫。 咁啦， 有咩赖佢哋啦 我头先嗰个真系搞错咗。 啊好啊！ 你有冇失礼你阿爸阿妈啊？ 系啦，咁好啲，咁好啲。 佢有老婆仔。 有冇失礼你两个仔啊？ 系啦系啦，有冇失礼我老婆啊？咁样 系啦， 都力保不失嘅我估。系啦，我 觉得惊喜。 我觉得最有惊，我觉得最有惊喜咧就系我把声竟然啊暂时 touch wood 啊。仲开到， 我帮你 touch 埋啦，一齐 touch 仔， 系咪有啲咩好嘢喺人哋身上学到养声啊？喂， 我唔系啊，我咧我系咁用盐水，朝早夜晚都朗口咯。 嗯， 最紧要唔会咁样。 我以前咪试过噶。 咁边个教你噶？ 失惊无神。 哦，自己灵机一触， 突然间灵机一触。 系啦，好多听众好多时喺我哋失声嘅时候，大把嗰啲咩良方啊、偏方啊，佢去教我哋嘅。不过你而家霎时醒起用嗰只啫嘛。 最紧要就朗 朝早一次， 朝晚一次咯。 哦，早晚。 我朗到个吊钟都要浸住咯。 hold 住啊， 系啊， 即系佢读嘅歌， 即系含住几耐啊？嗰啲盐水 含到 日落， 含到日落。 同埋咧， 几好喎！ 同埋咧，哎呀，你哋而家见唔到啫，我咧应该咧瘦咗少少啊，知唔知点解啊？ 为艺术，为艺术减肥， 食唔安得份啦。 因为咧，我发觉我由 戏服着唔落， 唔系我由礼拜五开始，礼拜五开始咧，一路到今日咧，嗰度几多餐啊？接一二三啊！你当差唔多有嗰度有四 日，有星期五啊嘛， 星期五开始 三日咯，三九餐啦， 九餐啦， 九餐 变九餐都冇食过饭啊， 食乜嘢？ 即系冇食过米饭啊，全部都系食三文治啦，仲要可能食咗一餐沙律啦，因为咧系惊咧上去肚屙啊嘛。即系我惊食得太饱咧， 你觉得食饭唔会肚屙，沙律就冇事。 唔系，即系你惊食得太饱滞咧，唔舒服啊嘛。你知道我好多动作场面嘅咁样，于是乎咧，我由第一餐咧食三文治，跟住唔觉咧就 keep 住咗咧， 觉得好食。 已经习惯咗 我冇出过去食饭添啊，我净系喺咧佢楼下嗰啲咁嘅 cafe 度咧，就咁哇食到我口都歪埋。 系咪西人咁啊？以为自己 我餐餐都系食嗰嚿包咧， 系啊，明啊。 原来唔得噶，食到第三餐我已经个口歪啦。 唔系跟住咧，继而咧你就会冇胃口，哎又系佢啊。 嗰啲三文治系咪仲要系冻冰冰嗰种？ 哦，唔系，佢有得俾我烘底嘅，系啊。但系咧，因为咧好顺扯噶。我咧自从第一餐咧系用热茶配咗三文治之后咧，我冇一餐咁转啊！我每餐 嗰 餐唔会有任何搞到痛，你都记得我喺度，开话又咪，我都突然间话喂你点住先啦，乜你肉酸噶嘛？我发觉原来呢啲仪式嗰啲嘢咧真系唔好悭，咁啊还掂都系，唉咪算啦，食咗咁多餐三文治，跟住夜晚翻到去咧又收晒工咧冇嘢食咧， 系啊， 瞓觉算啦， 都系食个食咗条蕉咯，跟住瞓觉咯，哇！所以我摸翻个肚咧，好似轻轻 lift 咗啊少少啦 ，lift 咗就，但系问题精神 OK 噶嘛？ 我精神几好， 你睇佢一开龙雀咁。 又唔系噶，我都会忍一忍 嘅。又长又关打针， 我听日打第二针。 系咯， 听日打第二针，系啊。 平常心 系啊。哎呀，好耐冇见你哋啦， 系开心啊， 好开心啊。 仲唔使对住啲稿啦嘛？ 系啊，我 唔一阵唔好弹到啲稿嘅嘢诶对白出嚟喎。 仲使背都熟。 唔系咯，我哋呢啲叫做咩啊？丢咗本好耐噶啦， 系咪啊？ 系啊，佢个术语叫做丢弃咗个剧本。 再演出嘅时候再记得翻 系 嘛？ 系，喂，你都要赞下我个系咁而家。 中间使唔使再不停咁样排练噶？ 我 你而家到下一场， 在心中噶啦，已经 系。 哇！佢哋呢啲咧，即系好似好人发事，一发事咧，佢真系咧扯到晕噶，又日长又夜长咁样噶。 系啊， 咁所以佢做咗好多次噶啦。 咁我想问咧，即系主办方咧，喺呢个疫情底下咧，麻烦啊，即系喺又要分啲座位啊，又要搞啲。 即系原先一半，跟住又多咗。 而家70%嘛。 譬如我哋入去之前一定要做检测啦。譬如我今日我都要再做啦。 哦， 因为我哋过两日又再入台咧，佢就要你攞定一个 阴性， 系啦，尿鼻样本入咗去先咁样。咁同埋入到去之后咧，基本上佢都唔鼓励有啲咩人群聚集噶。系啊，即系譬如平时咧，可能啲人会喺出边等大家影相嗰啲咧，佢大部分时间都赶你走啊。咁你话有小猫一两只自己留低咁啊，搏命咁 样 计啦。 呢个安排嗬， 真噶， 唔使为自己冇 fans 等咧， 一定有噶，系啊， 脑子 神 咁咩吓？ 即系咁讲啫， 咁都 OK 噶，因为我唔算系佢哋嗰啲业界啦，但系佢哋嗰啲咧，真系觉得好珍惜开到工嘅机会啊， 当然啦， 即系唔希望 幕后都系啊， 系啊，唔希望咧，如果你话有一个疏忽咧， 系 跟住开唔到工，大家就好惨。 所以明白嗰种严谨啦，系啊， 排练嘅时候系咪都要即系戴晒口？ 系啊，我哋未入台之前喺排练室度，全部都戴口罩咯，系啊，咁所以我哋好安全噶， 做足功夫咩？观众去睇得安心。咁你哋做演员嘅都开心啦， 系啊，咁啊，希望咧就成个业界啦， 顺利啊， 系啊，成个香港咧，佢哋嘅演艺界咧都顺顺利利， 系啊系啊， 最紧要咧都系大家入场支持所有嘅剧团啊， 系， 所以呢只歌咧，我都用呢一个个人嘅身份，又代表所有剧团嘅人，多谢所有香港嘅市民，希望可以感动到大家。 延续每个晨曦，兜兜转转多少次，才愿意破碎自己。然而你早知道，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剛才有李洛斯的总有一天感动你，咁仲有一啲就终有一天就用到你， 得到你， 但我更想快到来这一天入我户口先， 就是有排咯，终有一天咯，七月、哦、都是要好像 其实快快 七月先登 记啦，系啊，真系 七月先登记啫。咁做嘢，你做政府部门都知道，每一样嘢佢哋都要 有程序， 过七关斩八将咁样噶嘛。 系啊，咁啊呢个消费券咯，电子嗰只，咁啊每个香港人咧就话会发放5000元嘅电子消费券。 系啊， 终于咧有多啲详情啦。咁啊，譬如一个日期咧就系暑假之前。暑假之前真系一个好阔嘅讲法啦，听日都系暑假前噶， 即系九月之前啊， 唔系暑假 啊，乜唔系话暑假嗰时七月登记咩？ 暑假之前咁啊，即系最快应该系七月啦。 系啊，佢话而家料在暑假前发放啊嘛。 啊， 咁你登记完可能先至发放咧、嗯。 哦，系咯，佢系登记咁跟住先至发放到啦。不过佢就话，如果之前大家系会喺透过政府嗰个申请嗰10000元嘅而家发放嘅时候咧，咁佢话其实已经好多资料喺度噶啦，咁样系嗰啲如果净系攞支票嗰啲就可能就要争啲再登记。 但系咁、啊， 我登记边四款咧？咁就 嗰阵时我哋嚟攞10000元咧，系银行啊嘛， 佢入落户口。 但系而家银行佢都冇份，佢得支付宝啦， 系啊， 八达窿啦， 系啊， 拍 and go 啦， 系啊， 同埋 WeCheck 咯， 系啊， 咁佢冇 PayU 喎， 冇 PayU 喎 ，PayU 楞住个银行户口 ，PayU 话好好唔开心啊，佢话，哎呀，点解冇 PayU 啊，咁样， 系咯，嗰只我反而常用噶嘛， 不过咁我嗱老实。即系咧，大家因为佢而家就话唔系俾你爱嚟自己人同人使用啊嘛， 攞嚟消费嘛， 系啦，即系佢噶， 冇噶嘛个钱。 唔系，佢话你要帮衬商户啊。 佢今次嘅目的系话系啦， 帮衬商户 要零售啊嘛。 系啦，咁所以咧嗱，其实我见到今日咧都有啲业界嘅代表咧，佢话哦，大家可以讲啊，究竟咧喺商铺里边咧用 PayU 嘅比例多唔多？ 嗯， 即系嗱，佢收八达窿就多啲嘅，咁 PayU 多唔多咧？咁样， 我就冇呢个嘅，我就系得 不如我系讲翻 自己有咩 正名啦，费事打扰乱咗啲。 好啦 ，PayMe 啦，好 ，PayMe 啦， 系咯。 因为其实我哋都系讲紧嗰个系同 我哋玩啫， 好啊， 玩啫， 市民利益有关嘅。 我就系得八达通同埋嗰个叫支付宝。 哦，我都算啦，你都中两饭啦。 因为个支付宝我系必须无啦开嘅，就因为咧我都唔中意啲电子嘢，唔系我唔中意啲电子嘢，即系我意思唔系秒佢嘴嘅，所以我 pay me pay you 都冇啊。因为学校要交嗰啲咩费咧，要申请呢个嘛。 啱啊啱啊，会 啊。 不过我哋嗰阵时学校咧又系试过话一定要用支付宝嚟交钱咧。 系咯。 所有家长群起而提出异议，因为话大家都冇，点解唔用翻八达窿？咁佢最后都有收回成命嘅。 我就净系得八达通啊，八达通有啦， 八达窿你实有， 同埋有呢一张我用 PayMe 嘅都系， 系咯， 系咯，即系其实你如果四选一，你都系得八达通搞咯。 系啊，咁啊，咁究竟你话会唔会PayMe 点解大家冇包括咧？咁其中一个讲法，佢就话你有边间铺头，佢话多唔多？ 系 铺头系收 PayMe， 即系讲紧普及性咯。因为如果你普及唔够嘅，咁你又真系争啲噶噃。 因为佢真系用店铺嚟做单位噶嘛， 系铺头啊唔会用。 系咯， 我未试过俾铺头系用 PayMe 嘅， 因为啲都好私底下， 系啊，人与人咁样嗬， 系啦，铺头咧，如果我印象中咧，嗰啲好即系单人匹马嗰啲个体户咧，譬如你去到嗰啲小商唔系嗰啲商场里边嗰啲格仔铺啊，嗰啲铺贴咧 ，pop up store 啊， 系啦，佢啲有啲系收 PayMe 嘅，即系因为佢真系好个人噶嘛，即系可能你直情可以佢唔使入数啊嘛，间铺系佢嘅一个人。但如果你有啲系統嗰啲咧，我又真係好少見收 PayMe 嘅。 係啦，咁但我想話咧，即係普及性咧，應該都係咧講緊八達通啦。咁希望咧，即係政府又幫下手咧，將啲鋪頭咧八達通按機咧，因為按機都要費噶嘛， 係 啦，安裝費啦，跟住又要收嗰啲咩 charge 嗰啲全部豁免啊，又俾佢安裝啊免即係資助佢安裝啊。 咁唔怪之得要七月咯， 真 係 啊， 搞得嚟都。 因為咧，你話有啲今日我聽到封煙節目嘅時候咧，啲聽眾話。哎，我嗰个街市啊冇噶，佢嗰啲咧就唔系有系统性嗰啲街市咧，即系可能系北河街街市嗰啲咁样咧，咁开档仔佢边度有八达通啫？ 系啊， 系咪先？咁样更加冇其他电子消嗰啲叫做付款啊。 同埋八达窿咧，今日都有人问个问题就 系 话。总数5000元啊，咁啊，究竟系点用法咧？ 系咪好似嗰啲叫做医疗券用，用 晒 咩累积啊？ 应该 因为如果佢一炮过嘅话咧，我哋当一炮过先算啦。佢话八达窿咧现有个限额食唔到嘅， 哦系啊，5000元食 唔 到， 五千蚊 嘅， 我记得嗰阵时已经讲咗话每个月1000元， 系啦系啦，即系所以又要分开啦。 其实咁样都 OK 嘅，我又觉得。喂，你一间嗰个失机无神唔见咗张八达通，真 系 晒嘅真 系， 系咪啊？ 失魂鱼 系啊。 咁所以如果你用5000元嘅，咁就可以买啲贵嘢啦。 哦系。 如果你用1000元一个月嘅。咁你就可以， 咁你其實可以 樣樣都審啲啦。 係啦係啦，即係你補少少又可以買到你想買嘅嘢。 嗰陣時我記得有一種嘅策略話，如果你一家人或者啲朋友 friend 咧，嗰樣嘢貴過1000元咧，咁咪大家夾埋， 係啊， 咁咪夾埋一齊 買家電咯， 可以 係啊，一齊買家電咯， 可以用咗嗰1000元佢啦。 如果你夾到嘅話，咪得咯。 係啊，貴過1000元都唔驚。 但係想話啦，如果去酒樓有冇收八日 do 嘅咧？ 酒楼都系视乎个别， 系真系唔系间间有噶。嗱，酒楼咧反而咧佢可能会有支付宝同埋WeChat Pay。但系头先嗰个有一个叫 Tap and Go 咧 ，Tap and Go 啊嘛 ，Tap and Go 系啦，嗰个系咪比较少啲？ 嗰个叫拍住相啊，中文。 其实佢开头都好行行行行嘅，不过好似后来比即系嗰啲 WeChat 啊、支付宝嗰啲又多咗啲之后咧， 同埋咧佢嗰种 所謂嘅 tap and go 咧，嗰種嘅你 tap 落去嗰、那個嗰、那個機嗰度嗰種嘅方法咧，後來已經好多你啲 Visa 啊、Master 啊，唔知咩嗰啲，已經可以 封禁佢。哦，係啊，感應式 可以拍落去啦嘛。 係啦，係 啊，咁啊， 因為咁咯。 係啊，嗱，有啲聽眾都同我哋匯報，佢話咧，喂，嗰啲便利店啊，特別係 O OK 嗰間咧，佢話收 PayMe 嘅，哎，我都唔知喎。 哦，係啊， 嗰間收 PayMe 嘅， 我唔知啊，因為我冇啊。 咁咪好咯，嗱，又流通咗啲信息。 咁唔係啊，佢而家政府唔收。唔侵去玩啊！ 佢唔侵啊嘛！咁如果你唯有等详情啦。咁如果你话真系要用夹钱嘅方法咧，我谂都几好笑。即系大家咧，每人攞1000蚊，跟住又去珠宝店度买珠宝。 啊，系啊！ 但珠宝店唔会收八通嘅。 我就系话啦，珠宝店咧、酒店咧，究竟佢有冇收八通咧？冇噶嘛，好多都。 我谂一定 嗱，讲好多都冇啫，系啦，唔好话唔系间间 嘅。唔系一定全部。 系啦，即系系啦。 但系佢而家酒店应该都当系佢消费范围啦，系嘛？我想问下，我交停车场嗰啲得唔得？ 咩叫交停车场？ 哎呀，我攞个白通去，唔系啊，即系商场啲停车场咧，当唔当系嗰5000蚊里边噶？如果系都好啲啊。 所以咪要搞一轮先话俾听指引咯。 等下啦，七月会有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复活节假期过后，大部分学校今日复课，面授课堂人数上限放宽至全校人数2/3，上课时间维持半日不变。若果选择恢复全校面授复课，教職員需要定期進行檢測或者接種兩劑疫苗，並要向教育局申請。在石硖尾一間中學，今日安排分上下午時段恢復不同班級的面授課堂。中一至中三學生在上午回校，中四至中五學生就在下午回校。校长麦耀光说，校方没有咨询教职员有关定时检测和接种疫苗的问题。早前有教职员主动接受检测，校方暂时无意申请全校面授课堂。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屯門愛輝樓出現多宗確診，可能因為有確診個案曾經進入屋邨，加上大廈日久失修導致傳播。另外，醫管局的外展團隊今日起會為參與疫苗接種先導計劃的安老院舍長者接種復必泰疫苗，但港島東聯網服務的兩間安老院只有2名長者獲評為適合接種。梁子超認為，在疫苗接種率低的情況下，未能做到防疫滴水不漏，主要靠防止輸入，避免病毒傳播，令現時的限制措施較少機會和空間放寬，建議長者最好是接種疫苗才能夠自我保護。政府將透過4個儲值支付工具，支付宝香港、WeChat Pay Hong Kong、八达通和拍住相协助发放5000元电子消费券，目标是暑假期间接受登记。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4间营办商已经同意尽量减免新商户的安装费，中小企的部分交易费亦可能豁免。他相信不少微小企业会安装1至2个电子支付工具，又说消费券的发放方式应该多一些弹性和方便。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主席陈锦荣关注，消费券计划结束之后，八达通每宗交易要恢复收取2%至3%的手续费，对收入微薄的街市商户来讲，需要承担有关成本。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在同一节目表示，今次在政府推动下，估计使用电子支付工具的商户会较现时增加一成。 华裔女导演赵婷的作品《浪迹天涯》在被誉为英国奥斯卡的英国电影学院颁奖礼勇夺四个大奖，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影后和最佳摄影奖。而安东尼·霍建士凭电影《爸爸可否不要老》扮演认知障碍症的父亲，成为影帝。大会早前已经公布台湾导演李安获颁终身成就奖。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64点，跌334点，成交金额5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5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5点，跌1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32.6，升14.6。腾讯控股605.5，跌15元。美团系295.2，跌18.8。盈富基金28.62，跌3.8。吉利汽车19.12，跌1.58。小米集团25.05，跌6.5。中移动50.1，跌1.5。中国平安90.75，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9，日元109.54，瑞士法郎0.926，加元1.256，人民币6.558，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189，欧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9,616点，跌151点。港金现价报16,16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7美元，卖出1,73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中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只系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嗰段慢车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跟着纪元一段还是挤塞，那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跟着顺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常宜道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下去伟业街那条支路亦都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那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跟着津桥一段挤塞，那入去西贡方向车龙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反方向出九龙龙尾在西贡消防局。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人话法国菜已死。 英国星级大厨 Rick Stein 偏偏唔信，佢自驾游走匀法国，打破呢个谣言。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法国未旅游》，今集法国古都佩里格，嗰度嘅街市就将阿 Rick 深深吸引住，佢仲受到当地特产樽装炆猪肉嘅启发，创造出自家嘅热煮版本添。 一齐闯天下之法国未旅游，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啊，仲记唔记得咧？十几年前。咁啊，香港咧有个政治人物就闹咗个笑话嘅，咁啊当时咧佢就话啦，就北极有企鹅，咁啊都俾人笑咗好耐嘅，因为当年大家就话啦，北极冇企鹅嘅，企鹅唔系喺南极嘅咩咁样？啊，不过你真系唔好怪佢，原来好多人咧对于呢一个地理嘅知识咧都唔系咁认识嘅，譬如喺台湾咧，佢哋最近咧就闹咗个新闻，就话说咧佢哋有个嗰啲叫做我哋好似嗰啲电标箱咧，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嗰啲电标箱咧，有个成个铁门咧锁住噶嘛，里边系啲即系电脑啊咁样。咁啊，佢呢个电标箱咧就好有心，有人咧就有个铁皮里边咧就喺出边咧画咗啲彩绘，好靓咁样啊，画咗两只企鹅。不过咧睇真啲咧，呢两只企鹅咧就好惨啊，喺度喊紧啦。咁啊，好似企鹅爸爸、企鹅妈妈，仲有只企鹅仔咧就同佢一齐。咁下边咧就冇晒啲冰啊，就嚟融晒啦咁样。咁咧上面仲写住几个字，写住北极冰山融化，企鹅流浪无语。哇，咁啊意思好好噶。本来咧佢喺嗰啲叫电标箱嗰度咧就提倡咧就话，大家唔好用咁多电啊，一定要咧节能减碳。如果唔系啊，北极啲冰山融化咧，企鹅就冇订企噶啦。冇错。咁但系写完出嚟之后，啲人就问啦。北极、哦，北极冰山融化、哦，北极冇企鹅噶、哦，嗱系咪啦？系咪啦？即刻咧，啲人就话，地理老师会喊啦，因为咧地理而家个地理老师咧都会无语啊，因为似乎大家对嗰个地理环境唔系好认识啊，咁样都唔单止、哦，仲要加多句、哦，因为咧佢嗰个企鹅咧，原来个爸爸妈妈系黄色嘅，即系羽毛个头嗰度咧，大家有啲印象啊，有只企鹅系咁噶嘛，但个仔咧。颜色唔同嘅，于是乎又俾啲网民发现就话啦，好似系两个爸爸妈妈系国王企鹅，但系嗰个细路仔系小蓝企鹅，即系第二只种类啊。佢话点解会咁噶？所以咧，佢话应该系生物科老师喊先得。佢话冇理由会变成咁嘅。最后咧，佢哋就赞啦，睇嚟都系美术老师老怀安慰，因为无论点都好，佢画啲企鹅真系画得好靓噶。咁总之你就明白到啦，原来呢一个呢关于两极嘅地理知识呢，唔单止我哋香港当年嗰位政治人物，其实连台湾可能呢啲好有心机嘅环保团体呢，佢哋都唔系太认识嘅。咁我諗呢，你哋真係要从今天起呢再记住一次啦，北极有北极熊，企鹅喺南极。不过企鹅咪就喺南极呢？唔系嘅。咁今日要介绍你睇嗰条片呢，其实都有一两个月嘅啦，不过真係好好笑。呢条片咧就系、是、拍于呢一个南美洲福克兰群岛嘅森达尔斯岛啊，咁咧呢个岛里边咧就有两对企鹅，就叫做凤冠企鹅。如果你有睇过嘅话咧，你真系会笑到嘎嘎声嘅。咁啊，两对企鹅咧，一个就喺山头里边冲落海度，一个咧就喺海上面咧冲翻上个山度。哇！佢哋每队人马咧起码十几只企鹅嘅，佢哋夹夹夹夹夹咁样咧，两个人就冲埋一堆啦。结果咧两队人马咧即系汇合嘅时候咧。你以为佢哋做咩？打交？唔系啊，佢哋倾偈啊，倾完偈之后咧，好笑嘅、哦。咁佢哋自己分翻开嘅、哦。我哋明明望落去咧， 只只企鹅一样样噶嘛，啊佢哋认到自己喎，咁啊分翻开啦，咁啊点知咧倾倾下偈，行到两条路一半嘅时候咧，有个队友发现行错路啊，佢就啪啪啪咁啊跳翻上去咧，行咗上山嗰边，然后咧佢真系认到，佢担翻咧行错路嗰个队友咧，喂喂喂，你行错啦，落翻嚟海嗰树啊咁样，哇，跟住你见到嗰两只好傻企鹅咧，就喺个队面度变咗夹夹夹夹夹咁样咧，又落翻去，哇！呢条片真系令到你咧，第一好玩啦，第二你就终于知道咧，其实唔单止有猪队友嘅，下次你可以叫做咧有企鹅队友啊，一样都会有啲咧荡失路嘅企鹅队友，所以再次话你听，站错队就大件事，最紧要紧跟步伐啊！呢条片我计俾三只企鹅佢啦。我哋即刻紧急考一考程振鹏先，程振鹏，请问你北极有冇企鹅？ 你带去咪有啦。啊，真系啊，其实我都唔系好识嘢噶。今朝早嘅瞬间看 channel 咧，其实咧，彭姐拣呢一个嘅短片啦，同埋呢一则新闻啦，背后咧嗰种嘅情况都有啲似。剛才阿豪仔讲的那种状况那种心态就是会有某类人很猛整为什么会这样的就是这样。是啦，是什么事呢？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呢？就在这个较早前就有这一单消息，叫做就说香港史上最大型陆路文物运送项目出现了。有冇留意啊？吓，咁呢一个咧，其实就系咧，我哋将一架咧系有100年历史嘅，叫做313号啊，313号蒸汽火车卡呢一列嘅火车卡咧，就咧喺旧年嘅五月底咧，就由咧个长沙环船厂嗰度咧运送到去咧大埔嘅铁路博物馆嘅。咁呢次嘅文物运送咧，就真系相当之大型啦。因为你谂下，系一架一列火车，即系一卡火车咧，喺路上边咧系运送去呢一个由长沙环去大埔啊。咁你谂下，如果你喺路上面见到一列嘅火车卡咧，咁样行法都几～特别吓，可能真系目定口呆啊！嗱，呢一个嘅运送已经完成咗噶啦，咁但系咧几时展出啊？咁其实咧都系需要咧将呢一卡嘅火车咧进行一啲嘅修复嘅。咁其实政府咧都已经咧系做咗一啲嘅功夫噶啦。不过咧，原来咧今个月初咧就喺大埔铁路博物馆咧公开展出呢一个嘅修复之后嘅火车。不过有一啲铁路关注嘅朋友咧，就发现咧，佢哋唔系好睇得过眼，因为佢哋发现咧，点解个火车卡咧多咗有分体式冷气机，同埋亦都有一啲好现代化嘅挂帘，仲有电视柜喺度咧？呢个唔系应该做翻一个系100年历史嘅蒸汽火车卡咩？点解变咗一个现代化嘅火车卡咁噶？咁于是咧，呢一啲嘅关注铁路嘅朋友咧，就批评啦，有关当局咧就喺嗰个修复方面咧，唔系咁尊重呢个旧式嘅火车卡，就好似咧明明系历史嘢嚟嘅，做乜加啲现代化嘢落去啊？好似咧不伦不类咁样，咁啊有啲微言啦。咁当然啦，有关单位咧亦都咧系回应咗咧，即系啲关注铁路嘅朋友咧，佢哋猛整嘅地方嘅，咁主要咧都系讲翻话咧，原本呢一架火车卡咧，因为都已经有成百年历史啦，咁所以有好多咧都系属于系严重锈蚀老化嘅地方嘅，咁有啲咧都系难以咧即系去再原装咁样嚟到去修复啦，咁所以咧有啲甚至乎出现系结构嘅部分咧就即系做修复唔到啦，咁样于是先至无可避免咁咧系作出一啲更换嘅安排。咁啊，依家咧似乎就呢件事咧，唔知仲有冇转弯嘅余地啦吓。即系如果系嘅话咧，希望咧就虽然修复咗一次系嘛， 咁啊，會唔會之後咧？既然有咁多朋友有咁嘅意見啦，又確係嘅，喺個舊火車卡入邊有個分體式冷氣咁樣，咁啊，睇下係咪可以再做一啲嘅微調啊，或者係再咧加以進一步嘅修復咧，係令到佢啊更加配合咧原本嗰個嘅歷史嘅面貌啊，咁啊先至會更加有個卡火車卡嘅意義喺度啊嘛。嗱，就住呢一點咧，都想同大家咧就睇一個短片啊，呢個短片咧。来自呢个 channel 咧就系、是、悠游香港博物馆啊 ，Visit Hong Kong Museums 啊，咁啊佢个 channel 里边有一条短片咧就系、是、叫做香港铁路博物馆百年火车313号火车卡。嗱，呢一条嘅短片咧，入边所讲嘅就系正正今次咧新闻入边咧，啲关注铁路迷咧，佢哋非常之爱锡嘅313号火车卡啦。咁喺短片入边咧，你可以睇到咧，成个火车卡咧，佢系点样咧，系筹备搬迁啦，去到咧真系咧要从呢个陆路咧运送啦，去到呢一个大埔嘅香港铁路博物馆咧，嗰个过程啊，成个过程咧都真系几吸引。因为咧都讲得几仔细啊，同埋入边咧亦都让我哋知道咧，即系点解个火车卡咧会喺个船厂度嘅咧？系咯，点解会喺船厂嘅咧？咁其实原来咧系因为船厂咧佢个位置、佢个空间，仲有啲师傅咧喺嗰度咧系进行啊，帮呢个火车做一啲复修啊，嗰啲锈蚀嘅地方去帮佢即系做翻靓佢啊。咁喺船厂嗰度咧。是比較方便一啲，咁所以點解個火車會喺船廠咯？咁後來咧就搞掂咗啦，咁就要運去呢個大埔啦嘛。咁同時咧，呢一個嘅短片亦都說明咗、解説咗咧，呢、這個313号火車卡咧，佢經歷咗有幾個嘅火車演進時代啊，分別咧就係1920年代就係咧呢個蒸汽火車嘅出現啦，咁亦即係呢一卡火車咧要服務市民咯噃。去到1950年代咧，就柴油推動火車咧出現啦，咁所以咧當其時咧亦都咧係要轉變啦，轉變呢個柴油推動啦。去到1980年代嘅時候咧，就電氣化火車啦，咁所以咧313号咧都要退役啦嚇。嗱、啊，咁矜貴啊！咁珍贵嘅百年旧火车咧，本应就系应该值得咧珍而重之啊！所以咧，都希望咧有关单位咧可以好好咧，即系解决今次呢一个啦吓文物修复嘅小插曲吓。咁喺度咧，我彭仔就俾一个滴汗嘅 emoji， 再加三个双手合十嘅 emoji， 佢唔该，拜托大家。啊，呢一个嘅香港铁路博物馆啦。我自己都好似未去過，定係去過呢？我唔記得咗呢。啊，有機會啊，揾埋阿桂花田，有冇興趣一齊去啊？ 我去過啦、啊，我有去過。去過喎、啊，之前咧同啲小朋友一齊去，其實嗰度都幾得意嘅，好多啲叫做火車裏面咧有啲即係講緊舊時啦，嗰啲氣車飛啊，究竟佢啲設計啊等等等等咧，好多唔同嘅型號嘅火車都有喺裏面嘅，所以我都覺得值得推薦大家去下。一部衣车系啦，一部衣车就嗰个衣车啦吓，可以做啲咩咧？哎呀，衣车啊，梗系我嚟车衫、改衫、补衫嗰啲咁样啦吓。系啊，呢啲就系衣车基本嘅功能嚟嘅。但系有冇谂过呢部衣车修修补补，其实可以医治抑郁症啊？哦，系啊，喺美国咧有个妈妈，佢咧生完 B B 之后咧就出现产后抑郁啦。咁啊，佢先生咧好担心。咁啊，个妈妈咧佢系一个咧教艺术嘅老师嚟嘅。咁啊，其实佢生第二个 B B 嘅时候咧已经出现有情绪问题噶啦。但系因为咧画画用嘅颜料咧系有害嘅气体啊，屋企又唔系大，咁所以咧就唔再选用啊，不如再选用佢啦。咁啊，正因为咁咧，呢个妈妈咧就无法透过画油画咧嚟放。中佢嘅心情啊，咁啊，所以就慢慢越嚟越严重啦。咁点算好咧？哦，呢位窝心嘅老公唔知咩原因吓，唔知咩因由咧，佢咧就买咗部衣车翻去屋企，就同佢太太讲：啊，画唔到画咧就唔紧要嘅，不如车衫啊咁。啊，佢太太冇因为佢唔识用衣车而唔高兴，反而咧， 不過就會嘗試在網上面呢找一些用衣車啊製造出來一些即係做出啲咩嚟嘅片啊咁或者係點樣用衣車等等等等。我邊睇就邊學哈呢一、這個新鮮另類嘅學習呢令到啦有產後抑鬱嘅媽媽呢不約而遇喎之餘佢仲將佢先生呢洗完呢縮咗水唔啱著嘅恤衫車咗好多好多不同款式嘅衫仔啊、裙仔啊、套褲啊、短衫短褲啊，俾佢個三歲女女啊，可能咧佢係一個教藝術嘅媽媽啦。咁啊，見佢整俾佢女女嗰啲衫仔咧，喂，好有創意，都好有型噶，好啱身嘅，整得好靚嘅。真係要多謝呢一位咧，愛錫老婆嘅老公阿 John 啊。咁咧，跟住咧就去買一架咧衣車，冇諗過咧。可以諗即係冇諗過呢可以呢令太太呢這個病好返啦繼而呢又可以呢將唔啱著嘅衫呢改成俾阿女可以啱著嘅衫喎我一舉真係三一啦係咪一舉三得啊獨一無二嘅衫仔啊但係呢自家改一件衫係咪咁容易呢咁我因應佢呢個新聞呢咁我跟住就喺不停咁睇下啊究竟買咩衣車好啦究竟買一部衣車返嚟究竟點樣用啦因為咸豐年其實學過縫紉嘅但係學即係學過衣車嘅但係已經唔記得晒啦嘩都好多片去睇即係每一個步驟買邊部衣車啱入門啦買咗個衣車返嚟究竟點用啦如何將一件呢唔啱著嘅衫改成一件靚靚嘅裙呢啊！真系睇咗好多好多好多片，正好咧俾我揾到咧阿 Jazz Channel 啊，呢、這个咧如何将一件恤衫改成抱抱袖嘅裙呢虽然咧呢条片咧阿 Jazz 系一个外国人嚟噶，佢讲英文嘅，冇字幕嘅，但系阿 Jazz 佢做得每一个步骤好清楚，度几多个 cm 咩指口位啊等等等啦，好清晰嘅，影得好清晰嘅，我唔识咧都睇得明白。系啊，好多留言咧，仲赞佢，哇，好靓啊！你整好啲片，佢好细心，好窝心啊！咁唔知睇完呢条片，你会唔会买翻一部衣车，自家整下衫嚟？我会俾三个手指公，同俾三条裙仔佢啊！ 风骚正安常识问答比赛，如果啲文件杂物乱咁放，有咩危险？ 哇，搵唔到文件啊，实俾老板闹死啦！ 哎呀，唔系啊，可能会激到啲员工，同埋会阻塞走火通道噶。 冇错啦，第二题，所谓咧摆杂物要上轻下重，即系咩意思？ 我知，摆上面嘅嘢平啲，摆下边嘅嘢个贵啲咯。 唔系啊，上面摆啲轻便嘅嘢，下面摆啲重嘢，咁个柜先唔会翻到噶嘛。 冇错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工作环境整理好，开工安全效率高。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啊 ，Crazy Lion。早晨啊，你冇翻几日学嘅， 系啊， 系啦。 我以为你有咩事啊， 恩皮啊，你唔翻学 系啊，一日猪。 我去咗帮补家计啊， 系啊， 爱咗剪线头啦，揼石仔啦，同埋执汽水罐啊， 哇， 系啊。 我请我食嘢 啊！不过今日咧，其实我哋好多同学仔都好开心啊，因为今日开学啦。 系啊，等佢哋高兴啊！ 唔使再隔住个电视机啦。 系啊，终于可以翻上下昼班啦，好正啊！ 系啊， 点解我哋仲喺度嘅？ 因为 我 哋 上完堂之后，我哋翻学咯。 系啊，因为我哋紧守岗位咯，我哋继续喺电视机度同大家倾偈咯。 电视机。 哦、我哋通常睇个 Zoom 噶嘛，咁样好啦。咁咧，当啲同学仔好开心咧，佢哋就会笑啦。我今日想同你讲下咧，关于笑嘅中文字。首先最浅嗰部分啦、哦，你哋可以讲到几多个有个笑字嘅笑啊？ 微笑、 笑声系微笑、大笑、 欢笑 系 狂笑、 开心、开心系咪得噶？ 有个笑字嘅笑咯，都话系咯， 冷 傻笑 系咯。 嬉 笑就讲自己啦，都啱嘅，系啦，都有啦，好多嘅，系咪、 啊啊？ 好啦，咁如果有啲冇笑嘅笑咧， 冇笑， 冷笑 啊，冇笑个 笑字噶， 冇个笑字嘅笑。我今日就想教最少两个咧冇笑嘅笑字。你哋有啲都聽過嘅， 即係形容笑，但係冇個笑字嘅。 冇錯啦， 哦 okay、開心啦， 有開心咯。 但係佢唔一定笑噶嘛， 開心唔笑 嘅。開心你可以做咁嘅意咁樣，你都唔 開心。 係啊，好開心啫嘛，你可以好歡欣嘅嘛。但係講緊係都笑咗出嚟嘅。咁一個咧就係莞然一笑。 咪有个笑字咯， 你唔使有个一笑嘛，净系话佢婉然都得噶啦，已经。 哦，婉然。 你咁样同我讲，我以为讲嗰只 唔系啊，佢嗰个碗咧，其实就好似东莞个管字啊，佢有二读必冇三点水嘅，不过佢二读字嚟嘅，直情系东莞个管字嚟嘅，不过佢二读。咁而咧就系嗰个。哇，嗰、那个点形容啦？好似弥勒佛个弥字冇咗个公字边咧，嗰、那个 系死啦！弥勒佛咩？ 系啊，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嗰、那个总之个儿字啊，一横两栋，跟住中间咧交叉交叉交叉嗰、那个， 我知啊。 系啊，咁呢个就系莞然一笑啦。 你 讲 系咪即系弥敦道个弥字 唔系就系嗰个咯？系啦，咁另外一个字咧， 唔系读耳咩？ 系啊，莞然一笑咯。咁另一个咧就系叫解儿啦，解咧就系解开个解，天儿个儿。 啊，天儿个儿啊！ 系啊，原来咧天儿个儿咧喺古字咧就代表下爬，即系话咧笑到甩嘴啊，下爬都甩出嚟啊，解儿咁就代表咧佢笑到好大声咁样啦。 系啊， 系啊， 系 啊，黄天仪系个下巴， 系啊，佢天天个下巴都喺度。 第一个五年，亦系香港喺克服政治困难之后重新建设嘅重要五年。梁振英喺一个网上研讨会表示，国家强调同埋重视法治，香港律师有多方面优势，形容系国内外法律服务嘅超级联系人。另外，內地對香港法律服務的需求，亦是香港律師為國為民貢獻的好機會。梁振英認為，有關本港法律界的機遇，除了留意《十四五》規劃的港澳篇章，其他章節亦值得重視。他期望亦相信，業界可以在《十四五》時代把握好機遇，發展更廣泛和更高質量服務，配合和支持國家發展。立法会有关公职人员宣誓的法案委员会继续审议条例内容，多名议员关注监誓人的权力。民建联的周浩鼎关注监誓人可否即场裁定宣誓人并非真诚宣誓，因而裁定无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邓引光回应说，如果前来宣誓的人明显不真诚和不庄重，监誓人可以在有关人士宣誓后，根据对方过往言行、当时衣着等，判断是否宣誓有效。旅游界的姚思荣提出，监誓人有没有追诉权，在事后裁定宣誓无效。邓引光说，如果监誓人在宣誓人宣誓后当下没有做任何行为，应该被理解为接受宣誓有效，所以监誓人不能追诉，如果要追诉需要由律政司提出诉讼。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91点，跌406点，成交金额7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8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1点，跌2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30.8升12.8，腾讯控股604蚊，跌16.5，美团293.2跌20.8，小米集团24.9跌8毫， 盈富基金28.58跌4.2，吉利汽车19.1六跌1.54，中芯国际26跌2，中移动50.15跌1，中国平安90.55跌6.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9，英镑是10.646，瑞士法郎8.402，澳元5.916，加元6.197，新西兰元5.465，欧元9.247，每百日元对港元7.1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02。日经平均指数报29,616，跌151，港金现价报16,160跌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5美元，卖出1,7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纪元一段挤塞，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广华医院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弥敦道近住登打士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顺业街非常之繁忙，龙尾在常怡道，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津桥一段就挤塞，去西贡方向龙尾就白沙湾码头，去九龙车龙排到去翠塘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嘅嗰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士的嗰个叫咩 Sir？ 哦，曾 Sir。哦，第一个字系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麦。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啱啦，你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个系果字，曾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到1，风骚快云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讲下天气。 而家系26度嘅室外气温，相对湿度74%。 系啊，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 好，以下落嚟咧就系你不可不知的真人真事。 我同程振鹏咧，而家就已经系即系翘首以待啦。 系啦， 攞埋毛巾抹口水啦， 系啦， 同埋攞住个锤仔抌心口啦。 唔好咁啦， 而桂花田咧，桂花田而家就好似头先。 先嗰、那個中文字啦，解疑啊， 係 下排就嚟笑得甩咗出嚟啊， 真係 啊，跟住交俾你，交俾你， 我真係覺得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係、哎，正正咧，上個星期五咧，咪就係話咧，誒旅發局搞咗嘅想你住嗰個活動啦，係咪？係 啊， 跟住有20,000嘅 quota 俾香港市民咧，就大家可以打電話去你心儀嘅酒店喺嗰度咧去參加嘅。咁、只要你喺3月26日咧就消嘅期之後嘅打後消費滿800元啊，即係合資格嗰兩張單啊，或者一張單一次過咧就可以去登記啦，係啦。咁我就新鮮事出啦。係 啊。 咁邊睇做節目咧？ 試下先。 係啦，究竟係情況係點嘅？ 係。最終呢、這個真係為又為工作啦。 係一為工作，二為都自己都想搏下㗎。 跟住咧。 咁真係俾我喺期間咧係搏到翻嚟嘅。 嗱、啊，即係為聽眾咧係去肯定一樣嘢就係冇呃人嘅，原來 係冇呃人嘅，同埋真係咧，我 book 嗰啲係真係兼五星嘅，係、啦嘅酒店， 都得嘅， 都得嘅， 係 啊，都真係有嘅，係、 即係唔係內定嘅呢一個想你住。 因為彭仔上次咧，佢上個禮拜都話：喂，不如揾啲我哋唔係幾識嗰啲酒店睇下得唔得啦？ 係，因為全部嗰啲 係咪別嘢啊、賓館啊 嗰啲 都未使嘅，唔使去到嗰啲。 係啊， 有啲真係名都未聽過，啲咪試下咯。 但跟住佢話睇翻平時正價都600多晚嘅。嗰啲咧係啦，咁我就揾啲係即係原本都要2,000多買嗰啲啦，因為佢減咗500就變咗1,000多嘅啦嘛。 點知真係成功、啊？ 點知真 係、啊？ 但係真係你需要有毅力，你有嗰份毅力，同埋你有嗰個固網電話都得，手提電話都得，但係你記住係要有足夠嘅電咯，因為我第一次打嗰個電話，足足等咗25分鐘。先至有人通嗱，先先咧之前咧可能已经打几十次咧系嘟嘟嘟嘟，你接都接唔到嘅，跟住直接到咧通咗之后咧、，sorry， 你唔好以为即刻有人听你电话喎，佢系仲系要你等嘅 电话录音， 系啦，咁所以咧求头搭尾咧打嗰个电话应该打8个字嘅。 咁呢啲 40分鐘， 聽電話嗰個係邊個嚟噶？ 係酒店裡面嘅職員咯。 係，即係佢唔係打去熱線噶嘛，咪 即係唔係打去旅發局熱線 嘅。我唔係，你係打去嗰間酒店。係 啦，你 book 邊間酒店？咪豐收酒店，你咪打。 但我就算我唔係用呢個優惠，我平時就咁去 book 酒店，都係打同一條電話線。 唔係，嗱，所以咧，上次咧，哇，好彩我啲醒目 咧，係啊， 我喺星期五嘅9:58就打去我心儀嗰間酒店嗰度，我就問啦，請問我一間10:00開始咧，即係就10:00仲有2分鐘，係咪打呢個電話嚟 book 下？佢話唔好意思，我哋要打另一條專線嘅，佢就俾咗條專線我。 所以喺10:00咧，桂花田已經為聽眾朋友咧肯定多一樣嘢，就係佢哋冇就咁打嗰個電話咁著數嘅， 係 有另外一條專線。 我聽到覺得有少少濃撩咯，即係你唔係用全費去俾咧，你就要打一條。可能要等耐啲嘅熱線。 哦，咁當然啦，咁但係真係人，如果你咁樣會阻撓咗， 翹住手啊都唔聽一陣嗰啲。係 咯， 係 咪先？ 係 咪有少少濃溜啫？真係覺得。我跟住點啊？ 等你有啲毅力要付出。 跟住咧，我喺10:01我就即刻撳嗰個電話啦。咁我叫彭姐，喂，你幫我搞掂咗直播室先，咁我就開始打啦。哇，已經唔通啦。 唔通 啦，零一秒啫，已经唔通啦。 咪同我哋有阵时1/7、2/3/8送礼咪一样咯。 系啊系啊，已经唔通啦，系啦。但我哋坚送，我哋好啲送噶嘛。 咁佢都系送啊。 我哋唔使等20多分鐘。 咁咧，跟住咧，我就明白点解要等咁耐咧个电话，因为咧当 好多嘢问啦， 真系啊，当通咗嘅时候咧，佢就会问你啦。啊，因为佢哋咧都喺佢与此佢同时咧，佢哋酒店都有咧嗰啲叫staycation 嘅套餐噶。 哦。 咁佢就问你拣乜嘢咯？先問 你 邊一日，咁我就講邊一日啦。咁又好彩，我之前都做咗準備，邊一日得閒去啦。咁樣，咁跟住佢就同你睇啦。哦，你等等下，佢真係慢慢同你喺度 check。哦， 快啲啊！ 跟住 趕時間喂， 你趕啫，人哋唔趕啫嘛。咁佢即係 check 啦 ，check 完之後咧，咁佢就話俾你聽。哦，有位啊，咁當天咧，我哋有啲咩 promotion 咧，就話俾你講咯。喂、我話 book 咗就得啦，我而家要快靚正去 book 啊，咁樣我就講我有啲咩資料，咁佢就俾名啦、電話啦、email 啦咁樣，呢三樣嘢最主要嘅聯絡啦咁樣咯。咁跟住我話得啦，嗰啲稍後唔講住啦，我話我要做嘢咁樣。咁跟住咧，佢就即刻好快咁俾咗一個叫做確定你係啦電郵回覆翻我咧。 confirmation 係啦，都未係 confirmation， 未係咩？ 嗰啲叫做咩登記咗 要你登記 係啦係啦咁樣咯。咁跟住因為佢仲要你咧俾一張叫做信用卡咧嘅登記咧，話俾你聽有個保證金㗎，因為你大家平時都要㗎啦，係正常要㗎。跟住咧。 因为由于做紧节目嘅时候咧，听唔晒讲咩嘛。阿华话：，你嗰啲系咩嚟噶？我问我好多嘢，我乜都唔知道。不如你打翻去问啦。咁我谂住打去正，即系嗰个叫做，既然我都登记咗啦， 原本平时个总机 系啦，打去总机问啦，佢话唔好意思啊，你喺嗰度登记咧，你就要打翻过登嘅。 都话啦，死都唔会俾你嚟翻呢一格噶。 但会唔会已经比起 登记咗咯？ 会唔会比起第一日嚟讲冇咁紧张啦？ 咩啊？我系同一日打噶。 咁系咪都系打好耐啊？ 我三点钟去睇豪仔个 show 咧，你知唔知我由广播度，我一完节目。 即 由完节目做完嘢之后咧，跟住打电话，我又行落去广播道，再搭车入去沙田，因为去睇噶嘛。嗰、那个电话足足又喺广播道打电话，我由广播道开始打电话，一路搭埋车入到去沙田，跟住佢先听电话。 即系佢系听住你 hold 喺度，定系你 hold 喺度咯 ？hold 喺度咯。 哇！即系你系咁听莫扎特啊、贝多芬音乐听咗咁耐咯。 跟住 话， 请你稍后，我哋尽快接听你电话。 嗰度八个字咯，差唔多系嘛？ 三十分钟， 唔怪你话要有足够嘅电量咯， 同埋毅力咯。 系啊，头搭尾其实你佢打咗两次电话，加埋一个钟咯。 好啦， 唔止。 你第一次等 咁，我都要等佢通先得噶嘛？你明唔明啊？佢初初好多次都系唔通噶。 猴仔， 真系， 所以咧，这些机会不是我哋的， 唔系啊，证明咗时间就 系 金钱。 系 你肯给时间，佢就还 你 金钱。系啊，咁最后咧，最后第二次打完之后， 打完之后咧，我喺度查询翻啦，咁等等嘢咧，跟住咧，我话，咦，我话姐姐唔系，我而家打通噶，虽然我系查询啫，我系咪可以再 book 多次啊？咁样，跟住佢话， 再 book 多次咩意思啊？ 咁我打得通呢个电话㗎嘛、 啊。哦，因为你有两张单就可以 book 两次。 佢问定囉。 我问定囉，跟住佢话可以，因为你真係打嚟通。 真係得 㗎。係啊，我成咗 book 咗两间。 哦。 所以一间呢我会送俾我妈做母亲节礼物。 哦。 但我想话俾你听，母亲节个星期六日嚟嘅，佢都冇加价。 咁好啊。係 啊， 係 啊。 你身心仗弱喎。 即係话即係话你而家。 你睇下个声 样。 我做六合彩一样， 我好开心啊！真系值得开心啊！真系， 我谂系本年度暂时呢几个月你最开心 系 呢？ 真系，因为即系你会觉得一分搞 落落考到大学咧都冇咁开心啊！系啊，冇钱袋落袋啊嘛，呢个有呢个。 你嘅笑容系由心而发， 唔系因为你真系觉得中彩一样啊嘛，即系你参与到呢个活动咧，又即系同可以同听众分享。 咁最后嗰个优惠系点样计啊？你最后而家 系咁咪？譬如嗰张单当佢 佢要限几多钱嘅张单有冇啊？ 二千蚊嘅间房 系当间房二千蚊，咁咪减五百咯，咁咪跟住俾千五蚊咯。 哦， 系啦，就系咁啦。佢冇多冇少，冇加冇花神嘢搞嘅。 咁你要 嗱 一声又要去使加埋八百蚊嘢咯。 使咗啦，已经 八百蚊系做咩噶？ 因为消费券啊嘛，要唔系消费单咧先可以参加呢个活动。 八百蚊一次 系 哦， 可以系combine。两张 系啦，即系总之你消费咗八百蚊， 咁我嗰间房 就可以减五百啦。 嗰八百蚊都要系指定嗰啲商户噶嘛？ 诶，即系啱啱符合佢嗰个叫， 但好似大部分都符合嘅， 系大部分符合嘅，即系我哋冇卖嗰啲入场券嗰啲嘅。 所以其实你使咗八百蚊就可以扣五百蚊，然后就另外俾补个差价。 系啦，系啦。 哦 ，OK OK。 个问题因为平时嗰啲房咧，礼拜六日、五六日嗰啲价贵好多噶嘛，或者冇俾唔俾 book 噶嘛？我仲问嗰个姐姐，我话母亲节嚟个都 OK， 都冇问题咁。 咁啊，真系算佢呢一个想你住，因为佢唔会话限定你某一啲日子 咧，可能一至五星期六日唔得咁啊。 系咪唔记得咗母亲？ 我同佢讲咗啊，同我姐姐讲噶，仲好鬼有礼貌。 即系你仲问佢 啊？系啊，所以咧，我头搭尾 母亲节， 我同佢倾咗好耐偈。 母亲节嗰日， 咁你谂下嗰啲意思？ 咁你咪令到下一个等好耐咯。 咁我爸爸我都等咗好耐啊！喂 ，hello 咁我想问下，你话母亲节唔加价咧，唔系净系限你咁样用想你住去 book 嘅，就算你话正价消费嗰啲朋友去 book， 佢都冇加价嘅。 咁我唔知咯， 系咪咁 样？我又唔知咯。总之我净系同佢讲啊，嗰日。母亲节 O 唔 OK 噶咁样，佢 OK， 我有房就俾到你噶啦咁样咯。 嗱，钱生鹏，听到啦，会唔会想试？ 你会 用呢个想你 唔知仲有冇？唔知仲有冇 quota 啦？ 你要付出一个钟嘅等候时间， 个几钟头啊？ 系啊，个几钟 喺呢一方面咧。你 会让俾 男人咧，都系让俾女人去做。 我听到要有半个钟咧， 我 已经走咗。 我已 经 打退堂鼓啊！ 除非等， 仲要唔系成张单面，扣五百啫。 系啊，仲要搞我咁耐。 系啊，搞成个钟真系。 所以你宁愿五百蚊我耗俾你，你唔好烦我。 我谂咧，如果最终咧，我系搞得掂嗰个 station 嘅话咧，我唔会好似阿片咁开心啊，而系我会觉得，唉，真系烦。 但系如果唔使你搞咧， 桂花田呢个秘书帮你 book 晒，然后话程老板呢间房系你噶啦。 咁又唔拘。怀中足一生中，要与你相聚，相识非偶然，茫茫人海里。虽知道某日你或许会弃我而别去，总想永远地爱着你，弥补彼此心中距离。习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此刻却吻别你，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可知道我为你难过，情不必解释太多。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愿爱意尽记取，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一起再追。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习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此刻却吻别你，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可知道我为你难过，情不必解释太多。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愿爱意尽记取，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一起再追。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觉得头先黎明嗰隻歌可以爱嚟俾嗰啲想你住做主题曲，今夜你会不会来啊？你会唔会嚟住啊？招来嘅主题曲系啊，真系坏坏饭店都系啦。我哋咧不如讲埋咧，即系当大家而家成日住酒店啊，无论你 station 定系你以前去度假嗰啲啦，咁啊。彭仔啊，阿田佢话都留意过，就 系 有啲酒店咧，系大部分都系嘅，佢嗰个浴室咧系透明噶。 嗱，都要睇下你嗰个酒店嗰个嘅设计啦。我琴日我前日去嗰间，嗰间唔系咯，冇咯。 哦， 嗰间十分分嗰个厕所啊，大到豪华到不得之。 因为系新式同所谓即系传统式。 即系如果唔系话近呢十零年起 都 系 会实心嘅，系 就未必会有咁嘅情况，因为法国咧就 有一次咧去台灣， 係 而家好興嗰啲咩？ 台灣精品酒店係好盛行得， 精品酒店咁因為係同屋企人去啊。 跟住點啊？ 我同我姑丈咧同一間房， 咁然後咧 一入到去，你姑丈去你姑姐嗰度先 見到啲乜嘢啊？ 一入到去咋，我頭都痛啊！我見到嗰個洗手間咧係嗰啲磨砂玻璃咧，其實係若隱若現，佢唔係全透明。 咁咪好咯， 若隱若現我就話啦， 好誘惑啦， 唔好話沖涼啊！我大個便我都唔敢啊！ 有冇得落簾啊？ 冇啊！ 係啊，有好多冇簾落㗎。係 咩？ 係啊！ 搞到我嗰三日兩日，我真係冇喺酒店房間嗰度咧去用過洗手間。 係啊，或者落樓下公共地方。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嗰個係你姑丈嚟㗎嘛？你咪 阿姑算嘅都 係啊！我先意思話 姑丈沖涼我 OK， 沖涼我都得嘅。 沖涼 OK， 但係如果真係要坐喺度咁， 我意思 去大事咁點咧？我 係 要尷尬啊，大佬！ 睇你咧同埋屋企人去㗎嘛。 佢要去第二间房咯， 系咪叫佢去第二间房啦？ 咁唔通你每次都讲咩姑丈，我想屙啊咁样咩？都核突噶嘛？ 一日咪屙十次噶， 咁你都尴尬啦。咁啊，究竟点解咧？我就好中意嘅，因为咧系啊。如果我 先问佢咧，佢话好 OK 喎。 咁我同我老婆去啊嘛，大部分都系。 咁即系你同你阿妈去啦。 我有一次都有，不过就冇遇到呢啲。咁咧，我见到网站上面咧，终于都有人问佢话，点解一定要用透明浴室啫？有咩好咧？咁样 系因为悭翻埲墙嘅钱啊！ 原来咧，佢话有 起楼冇砖墙好贵噶。 佢话有五大功能嘅，第一咧， 睇你 是当然就系有情趣啦，系啦，呢个唔使讲啦。 情侣去就系咯。 当然啦，你同姑丈感情都好咗。 系啊，知道你哦，原来你要俾啲凳仔你搭脚。 以前明明系咩？以前你好唔了解你姑丈噶嘛？正所谓咩？正所谓姑丈难明啊嘛。好啦， 而家 你好多。好啦，第二咧就好似即系阿田话斋啦，提升酒店空间咁。 系啊， 系啦，因为咧你悭翻嗰个实心墙咧，睇落去就透明市正好多啦。 其实喺计起楼起楼层嘅时候嗰个成本啦，同埋嗰个玻璃个透明度啦，咁你嗰个争好远噶啦。 感觉上大间啲啊， 有一个好重要嘅 系 安全感。 系啊，就睇你有冇事啊。 因为佢话咧，特别有啲家庭嗰啲咧，你可能个阿爸阿妈喺里边冲凉啦，咁可能譬如一个对一个咧，你个僆仔喺出边你望到啊嘛，咁于是乎你就可以安全啲啦。甚至乎咧，第四个功能咧就话悭电啊！佢话咧，你可以熄晒房嘅电， 系 净系开厕所一盏灯啫，咁啊透明啊嘛，咁你已经可以照埋入去咧，咁你就唔使即系咁麻烦咯，嘥咁多电咯。不过咧，的确嘅，到时你哋就会肉白相见。 我都系唔中意呢种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透过四个储值支付工具，支付宝香港、WeChat Pay Hong Kong、八达通同埋拍住上协助发放5000元电子消费券，目标系暑假期间接受登记。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四间营办商已经同意尽量减免新商户的安装费，中小企的部分交易费亦可能豁免。他相信不少微小企业会安装一至两个电子支付工具，又说消费券的发放方式应该多一些弹性和方便。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主席陈锦荣关注，消费券计划结束之后，八达通每宗交易要恢复收取2%至3%的手续费，对收入微薄的街市商户来讲，需要承担有关成本。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在同一节目表示，今次在政府推动下，估计使用电子支付工具的商户会较现时增加10%。复活节假期过后，大部分学校今日复课，面授课堂人数上限放宽至全校人数2/3，上课时间维持半日不变。若果选择恢复全校面授复课，教职员需要定期进行检测或者接种两剂疫苗，并要向教育局申请。在石硖尾一间中学今日安排分上下午时段恢复 不同班级面授课堂，中一至中三学生在上午回校，中四至中五学生就在下午回校。校长麦耀光说，校方没有咨询教职员有关定时检测和接种疫苗的问题，早前有教职员主动接受检测，校方暂时无意申请全校面授课堂。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表示，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本港将有相对和平宁静的社会以及好的政治环境，这个是中央为发挥香港优势，避免蹉跎岁月，从国家层面提出的有力举措，国家已经提速快跑，香港亦要参加改革开放的马拉松。谭慧珠在一个网上法律研讨会上表示，十四五规划纲要有关发挥香港优势的内容丰富，本港要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改变港道法律舍我其谁的心态。律师会会长彭允熙在研讨会上说，合资格香港法律执业者通过特设的考试，可以获得在大湾区九个城市从事内地法律特定范围的执业资格。目前600多名本港法律执业者已经报名考试，相信会吸引更多香港律师参与大湾区发展。政府建议修例，如果律政司司长以立法会或区议会议员违反誓言或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法定要求而提出法律程序，有关议员会即时自动暂停职务，直至法庭对有关诉讼有最终决定。律政司亦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出法律程序。在立法会有关公职人员宣誓的法案委员会会议上，议员谢伟俊认为有关条例过于严苛，认为可以等法庭依法认定有关人士违誓，才裁定丧失议员资格。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回应说，过去有议员被依法认定违反誓言，但因为已经超过议员开展职务六个月内提出诉讼的时限，令有关人士可以继续以议员身份行事，对香港利益造成损害，因此今次修例是填补相关漏洞。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12点，跌285点，成交金额8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2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5点，跌2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34元升16元，腾讯控股608.5跌12元，美团296.8跌17.2，小米集团25.1跌6毫，盈富基金28.6毫6跟跌3.4，吉利汽车19.28跌1.42，中芯国际25.95跌2.5，中国平安90.75跌4.5，中移动50.2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779，日元109.54，瑞士法郎0.926，加元1.256，人民币6.556，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89，欧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

继后香灯唔到嘅话，咁点好？有冇一啲解决方法？同埋即系你两方面，大家一边食素一边咧就食荤嘅时候，有冇啲咩拗叫？有啲咩烦恼咧吓？ 阿仔啊，你真系决定同嗰个鹏鹏结婚啊？ 妈妈 啊， 我哋系真心相爱噶。 啊， 不过我都唔知鹏鹏呢个女仔点样叫咧个名。 彭丹嘛，佢全名 系咩？ 唔系咩？ 同丹丹结婚。 鹏鹏几好听啊！ 鹏鹏声都好啊。 唔系，我想讲嘅系 你讲啊。 嗱，我唔系反对你啊，只系咧想你再谂清楚啲啫。 阿妈，你再叫我谂清楚，我真系唔会娶佢噶。 系啊， 好啦，咁、 啊、 但系我唔谂清楚啦，我娶啦，我娶我 OK 噶。 哎呀，你 OK 啊，妈唔 OK 啊？ 都啱嘅。 你知唔知啊？如果你结婚之后呢，你同啊你嗰个未来老婆啊啊食素啊食素啊。会生唔到仔噶， 阿妈，你边度听翻嚟噶？你唔好迷信啦、啊！你个仔你仲唔知我几劲嘅咩？你真系，哎呀！ 哎呀，你咩劲啊？ 你见我每次去完厕所，你都有排抹噶啦。 系啊，只系污糟晒啊！ 咪咯、 啊，我咧上网睇到啊，啲人啊，哇，你有个研究报告系咁讲噶，话咧。你少咗一啲咩维生素啊？咁啊，影响嗰啲咩数量噶？ 咩数量啊？ 系咪精子啊？ 哦，哎呀妈！报告啊都有写啦，食肉多会影响嗰个功能同埋个数量噶。哎呀，讲啲唔讲啲，你唔使惊啦。 吓、啊，系咩？咁？哎，咁阿妈煮咗几十年饭啊，煲咗几十年汤你饮啊，咁你啊话结婚之后唔食肉、啊，咁阿妈点算啊？系嘛？ 阿妈，我冇见过人哋唔俾个仔唔食肉噶、啊，咁你咪试下新嘢咯，你咪试啲新菜式，你可以食嗰啲未来肉噶嘛，嗰啲斋肉咧， 未来肉， 哎呀， 未来见就话啫， 唔食肉都得嘅啫，阿妈系咪咁萌塞啊你？ 啊，你仲话阿妈添啊，衰仔啊，嗱。一系咁，你翻嚟食饭就食我煮嘅餸、 啊， 你就唔好呢话俾你老婆知食咩，咁得唔得？ 阿妈，咁、啊、我算唔算偷食啊？ 啊！ 我翻到阿妈屋企偷食，我惊俾雷劈、啊。 哎呀， 唔得噶阿妈，你知啦，食素嗰啲人咧，对肉嗰阵味好敏感噶、 啊。 我如果我食完肉之后，我翻去我点同？我点同鹏鹏石石、啊，我惊到时佢唔俾我掂佢，咁点算啊？ 哎呀，仔啊，你依家爱到咁啊复杂咁样噶，讲到吓 系爱到咁咋，唔复杂噶我哋。 爱到咁样嗱， 就梗乜都得啦，系咪？我都知噶啦，阿妈，但你嗰阵时都系噶，你同阿爸都系噶，你乜都得噶啦。阿爸 咁 样，阿爸咁样衰，你都啃啦，系咪先？ 我醒起啦。有啲人呢戒烟戒酒戒埋赌添， 我知 道，但系就忍唔到呢三五七年啊，咪一样系会做翻嗰啲嘢。通常呢唔得长久噶仔。 阿妈，其实如果忍到三五七年，加埋嗰度都有咧十五年噶咯，耐过你同阿爸噶啦。我知道咧，阿爸同 你 十五年之后已经同你分房瞓噶啦。咁我都要付出噶嘛，系咪先？我爱佢噶嘛。 咁点解唔系佢食肉嚟就你呢？佢唔使付出咁样又吓， 阿妈你试下瞓低啊！ 做咩？做咩？ 你而家个打横嚟讲嘅，你唔系企直嘅，你打横你同我瞓低啊！你 啊，你叫阿妈使唔使两脚一伸咁瞓低啊？ 其实我同佢拍拖开始，我已经同佢一齐食素噶啦。其实我食食下，我都已经习惯咗噶啦。 哎呀，唔怪之得啦！ 我越嚟越有质素咧，你系咪觉得我？ 哎呀，阿妈叫你呢返嚟食饭啊，你次次都话呢唔使煮咁多嘅，仲话呢我係啊食肉瘦啊咁样啦。 係啊妈、啊、你其实你几十岁呢，我真係觉得你有啲欲望增加咗少少㗎，真係你太多欲望啦，真係。鹏鹏话我听喎，佢以前个男朋友呢全部都係 伪君子嚟噶，应承咧陪佢一齐食素，点知咧无论几爱佢都好，去到食嗰度咧都唔肯就佢，佢哋好难可以行埋行足一世噶。 啊，无端端讲埋以前啲男朋友做乜鬼先得噶？ 我哋豁达咯。 所以呢，阿妈一开始啊同你讲啊，你系咪下定决心噶啦吓？ 系。我是爱他的，就算为了他冇得食肉，我都愿意你为了爱情咁笑不冷静，我为他付出。 静啊，你要静啊，咁我呢，我嗰啲孙仔孙女呢啊都话冇问题咯吓、啊、好多食素嘅朋友是不是都有小朋友咁同我讲就放心啦吓。 阿妈，咁即系食唔食得啊？ 我问你系咪谂住咁讲？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啱听过 Serenity 嘅旋转 with me 啊，系咯，可以同我一齐旋转，可唔可以同我一齐食同一款嘢食咧？ 嗱，真系啊，喺网上面咧睇到啲新闻咧，就系讲紧咧一对情侣拍拖，一个咧即系咁拍到拖之后先知噶，系咪先啊？咁一个食素，一个就食肉嘅，咁跟住咧就都原来咧有啲嗱，有啲就可以迁就到，但系有啲原来咧都话。拍拖都仲可以话迁就到啦，大家。 嗯嗯、 但系咧，当你住埋一起嘅时候咧， 就组织家庭啦。 系啦，咁点咧？咁有啲咧口好拒绝咧，有啲女仔话我真系唔得咯，即系唔得对方、嗯、啊。讲都系我睇到几个 case 都系女仔系唔得男仔去食嘅。佢话咁我哋煮饭食咁点啊？系咪要整两套厨具，两套嗰啲、哦、即系乜都系即系分翻开？咁我哋两个人一齐住嚟做咩啊？咁样， 哦，仲要会唔会系煮开素嗰、那個？如果系负责煮饭嗰个系煮素嗰个咧，佢会唔会 唔煮 拒绝煮嗰啲？ 唔系以前咪试过有啲工人姐姐咧，特别系如果系印佣咧，因为佢哋回教啊嘛， 咁 都有 宗教问题就坚决系 咧。啊，有啲人都问过噶，话你唔食你可唔可以煮？咁嗰阵时有啲即系宗教都会讲话呢个。O K 嘅，佢肯煮，不过佢唔食啫，即系因为佢都明白啊。咁、嗯、你哋香港人冇所谓，咁佢咪招呼你咯。 系啦，佢可能会觉得工作上啫咁样，我唔食得啦咁。但系有啲就系坚决话我哋掂都唔掂噶嘛，即系煮都唔煮啊嘛。 咁而家唔系打工啊，而家系两公婆啊。 系啦，即系佢话咧拍拖咧，姑且都大家仲可以迁就到啊。即系话哦唔紧要咯，都我又唔系成日啫咁样。 都唔知同你行咗几耐。 我真系，但系咧到谈婚论嫁咧，我见。啲 case 佢净话咧，你一定要跟我去食素。就系我嗱，记住我哋呢个 case 唔系想话讲食素啲朋友有啲咩问题啊，唔系嘅，绝对唔系嘅。只不过坊间有啲情况咧，就系有啲咁样啦。咁有啲咧啊，又就睇到咧，有啲阿妈咧系真系话，喂，你啊，即系不论阿仔又好，阿女都好啦，你食素你会影响到生唔到 B B 啊咁样，即系话佢可能欠缺一啲维他命啊，即系等等啊， 好似唔均衡咁样， 影响一啲即系系啦，即系真系影响数量嘅食嘅仔咁样，咁我点啊咁？咁即系有啲阿妈系拒绝噶， 系 咁咯， 可能知啲唔 即系夸张都咁紧要， 系啊嗱，咁我见到咧有啲女孩子咧成话喂，如果佢系爱我嘅，即系讲到咧，我系爱我嘅，咁佢应该甘愿为我而去。即系顾我感受，系啦，即系佢意思顾我感受，咁应该同我一齐行啊条路咁样咯。 系，但好在我身边咧认识嘅朋友就真系唔多，系即系食得咁坚决嘅，特别系咧都系朋友啫，即系又未去到， 又会影响到自己系咪？一齐出嚟食饭，咪你有叻嗌咯。 系啊，我就知道咧，反而有啲优惠噶。咩叫有優惠呢？嗰陣時咧，嗰個男仔嚟嘅， 咁多錢啊？ 唔係，佢男仔嚟啦。咁你同佢揀餐廳食飯咧，嗱香港係比較特殊啲嘅。你咧如果會俾整啲素俾你食嗰啲朋友咧，即係嗰啲地方咧，其實你反而去一般比較即係大眾化嗰啲咧，佢未必會咁樣提供嘅。譬如你去茶餐廳，你好難同佢講話會唔會有素餐啊咁樣。咁佢一係就整碟嗰啲咩即係 雜菜俾你， 晾齋啊。如果唔係佢唔會特別有啲咩噶嘛。咁於是乎咧，第一咧佢哋通常會揀嗰啲咧比較精緻啲嘅餐廳。第二咧，我同佢食過一次飯咧，那個男仔咧佢主動同嗰個侍應講話會唔會有素食餐咧。豈有此理！你知唔知個 waiter 咧唔單止唔係秒佢嘴啊！佢直情咧揾咗個老闆嚟招呼佢，即係佢會覺得咧，佢一個有比較講究啦，一個有要求少少咧，佢直情會話：如果我哋個 menu 係呢個咧，咁樣整你會唔會 OK 咧？咁樣搞到我哋另外兩個咧，可能嗌啲 A 餐啊、B 餐嗰啲望住，豈有此理啊！真 係，即係佢有專人招呼， 係啦，因為覺得佢係一個有要求。要需要特別服務嘅一個顧客啦，反而就會特別去同佢有傾偈咯，搞到我幾想轉頭，我唔要牛排啦， 我都想同你傾， 我都想食素啊，豈有此理，好似佢係特別啲咁樣啫，不過又真係唔多嘅，因為如果你喺香港咧，即係除非你去食素菜館啦， 其實而家好獨買，其實而家多咗好多咧嗰啲營養餐咧，都有個 有 個綠色葉喺度嘅，綠色葉就話呢個係菜嚟嘅，譬如 pizza 都已經有啦， 係有嘅， 係咪齋係嗰啲 選擇都係唔係？ 系选择唔多嘅，真嘅。 咁同埋大家又要再记多次咯。食素同食斋有冇唔同啊？ 系有。 系咪食斋系咪有少少宗教背 景 噶？ 佢固然嗰个原因可以系有宗教背景啦。咁但系佢具体嗰、那个唔食嘅种类都有分别嘅。 即系嗰啲令到你有七情六欲嗰啲都唔得。 唔系辣啊，斜姜啊，葱啊， 系 啊，都唔食噶嘛。 啱啱 食斋 咯，系啊。 我成日听人哋讲咩奶蛋素啊。 系啦系啦系啦， 系咪嗰啲又再细分 一种啊？ 因为有啲人话蛋究竟算唔算 食得 咧？系啊咁样， 奶啊饮唔饮得咧？ 有啲夸张啲咧， 芝士食唔食得咧？ 系啊，同桂花点一齐食都唔得噶。 哎哟，真系 咩意思咧？请 真 系 好斋咁样， 咩意思啊？ 好清喎，食得。 总之咧，佢原来即系衍生咗好多咧喺感情上面嘅问题啊。咁啊，就系话究竟大家边个就边个啊？ 咁有冇话通常都系个男人就个女人为结局噶？ 我谂都系强嘅就赢咯， 即系边个食边个食住边个强 势咯，系啊， 都会啊。 其实原来最终咧唔系不论你系食素定系食荤啊，而系你边个食得住对方。 系啊，同埋你讲话唔可以接吻嗰个咧，原来网络上面咧真系有啲人咧系会问呢个问题。 有啊， 佢系话我食斋嘅咧，我可唔可以同一个食肉嘅人咧就 kiss 噶？佢唔係驚咩喎？ 咪先，佢係講食齋喎，唔係食素喎。 即係意思係食素啊！ 哦，先 我又撈亂咗啦。係啊，即係佢話食素嘅人咧，可唔可以咧同食肉嘅人咧接吻啊？即係佢話咧，咁會唔會當破咗戒啊？ 係啊，真係真係我就係話嗰格咧，佢真係話喂咁即係嗰個女仔會嫌啊。佢話我真係聞到，因為佢食開素咧，佢已經冇肉類嗰陣味喺度啊嘛。佢真係有啲人咧會係聞到咧有肉類咧，係真係會有少。反胃嘅，咁你谂下喺个口腔里边，咁你啲男人，你佢话咁，有人提议嘅，咁你叫佢每次刷牙，即系要有即系亲密行为之前咪刷牙咯，佢刷牙都冚唔到嗰样嘢嘅咁样咯，因为佢话身体都会有一阵咧 喺肠嗰度涌出嚟， 唔知佢话会咁样 喺消化系统嗰度涌出嚟。 咁嗰啲朋友就真系要拣一个咧胎女素啊，即系由娘胎开始已经食斋嘅咧，可能佢先至能够招呼到佢自己啦。真系。 情未至都见惯我可自断， 为何是恩义难并存？ 从来未愿计算， 从来未愿亏欠，情是斩不断，你还愿？谁在说刀剑世上最无情？常言道清者自清， 情愿覆下了线。为何有福飘远？ 情是看不透，看不穿。对错是万年万世分不清，飘于世上各岸天命。 你有着梦。 这身却未能忘情， 苏永康、范晓萱的《清者自清》啊， 丧失议员资格。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回应话，过去有议员被依法认定违反誓言，但因为已经超过议员开展职务六个月内提出诉讼的时限，令有关人士可以继续以议员身份行事，对香港利益造成损害，因此今次修例是填补相关漏洞。韩联社引述南韩警方消息，指亲信干政案主犯被判监18年的崔顺实日前向大检察厅提出指控，在被关押的青州女子看守所被医疗科长涉嫌性骚扰，对方同所长怠忽职守和滥用职权。据了解，65岁的崔顺实声称受到医疗科长性骚扰，看守所所长对此知情，看守所就反指崔顺实的指控不实。警方说已经接手案件，并要求看守所提供资料。崔顺实2019年曾经向检方控告首尔东部看守所不容许他写信给同样正是服刑的前总统朴槿惠。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下昼同埋今晚系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00点，跌298点，成交金额8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2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5点，跌2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34.2升16.2，腾讯控股609蚊跌11.5，美团293.6跌20.4，小米集团25蚊跌7毫，盈富基金28.6毫6跌3.4，吉利汽车19.2毫2跌1.48。中芯国际25.9跌3毫，中国平安90.65跌5.5，中移动50.15跌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9，英镑10.648，瑞士法郎8.401，澳元5.918，加元6.196，新西兰元5.472，欧元系9.252。每百日元兑港元7.10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279。日经平均指数报29608点，跌159点。港金现价报161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51美元，卖出1739.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啦。咁而家龙尾喺学园街啊。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学园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啦。咁由于去尖沙咀方向受七行道南嘅意外影响，咁所以车龙都系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合和中心。喺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津桥都是挤塞。咁而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出九龙，龙尾就在普通道近住万年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二台话你知，点样先可以知道你嘅电脑装置被恶意软件感染呢？ 你可以留意一下有没有以下的征兆，例如是执行程式的时间比正常情况长，网络数据传输量异常地多了，系统记忆体或者磁碟的容量突然大减，这样是因为恶意软件在你电脑背后运作。另外，电脑出现来历不明、新建立的档案、程式或者程序，电脑异常重启或者死机的情况，系统设定遭到更改，例如是网站浏览的首页被变更，这些都是怀疑电脑感染恶意软件的征兆，那你就要应该终止一切电脑活动了，因为继续使用怀疑受感染的电脑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恶意软件的影响，例如进一步将恶意软件传播开去。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 二台话你知。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直播室里面呢、就咁样嘅，有两个打工仔，一个都系打工仔之余呢，你都系睇住我哋嘅小老板嚟嘅，系咪先？咁、我又想问一下啦， 中间人啫， 其实都系小老板啦、啊，所以我 都有职责啊。 系啊，嗱，我就想问一下啦，你有冇系啊？你有冇你有冇咧？即系都会计下咧，啲员工咧喺位嘅时间啊、长短啊，或者咧、有冇觉得佢点解成日都唔见人嘅？你会唔会就算唔攞纸笔 mark 低咧，都会好似有个系咪啊？会点噶？ 不过咧就会系真系好耐唔见，或者系揾亲都唔知喺边， 都要迟一阵嘅咁样。 咁我咧就会有一个咁嘅念头嘅，但系我就即系学你话斋嗰种咧，即系会唔会数住喂究竟去咗边啊？或者哇吓又唔喺度，即系都会有呢个念头。不过咧我就冇记低佢嘅，即系我又唔会话集低佢啊，又或者唔会即刻咧打锣打鼓抄佢出嚟啊。 咁系你唔去咁做，系因为你仲有好多公事繁忙啊， 冇错。 定系咧你个心里面系由佢啦。咁我总之我。佢做到嘢，我交咗俾佢做到嘢就得啦，定点咧？ 系 你冇时间理佢。 其一就系呢一种，我唔知其他人哋管理系点样啦。即系我尤其是就觉得 咧， 做我哋呢一个行业咧，系有啲同普通嘅 office 工系有啲唔同 嘅。啱嘅， 个同事行开行埋系会嘅，因为我自己都会啦， 做嘢啊嘛。 系 啦， 佢可能会做录音咧，因为 office 咧就系做文件嘢，但系我哋会录节目噶嘛，我哋系多元化噶嘛，24小时服务噶嘛，系咪？ 得，我唔系话你， 系我讲声俾人听，咪有啲人唔知啊，就系咪啊？唔清楚咁讲俾你听。 同埋我哋喺位先惊，你唔喺直播室噶嘛， 成日都 系啦， 系咪？同埋就有权咧，佢出咗去做录音噶嘛， 系啦。 又或者是資料搜集咧，可能係睇景咧， 有數係啦，有數做嗰時仲更加會成日見人添， 係啦。咁所以咧，我又唔會話覺得咧，哇有冇搞錯乜乜乜，而係呢個工種本身咧，佢係有可能係咁樣嘅。 係啊，嗱，佢就咁樣嘅。話說台灣咧就有個網友，佢就做實習生嘅啫，即係嗰啲 trainee 咁樣嗰啲嘅啫，係啦。咁咧佢就話佢就翻咗一個月。咁咧，然后佢就出粮啦。咁佢份粮咧就计时薪出嘅咁样。咁佢话咧，佢本来咧应该即系出粮嗰个数目咧，佢发现咦唔对咯。本来咧嗰个数咧，计翻出嚟嘅时候咧少咗啲咁样。咁少咗几多咧？佢话咧好似冇咗咧20多个钟头，即系计时薪嚟计嗰个总数咧冇咗20多个钟。 咁佢就两日几噶咯。 系啊，咁呢个月冇咗20几个钟啦。佢就问啦，喂。点解老细你会扣咗我20几个钟嘅人工咧？咁样，咁佢话老细同佢讲，哦，就咁嘅，呢20几个钟咧，系扣你去厕所嘅时间。 哇！佢去厕所去咗20个钟，加加埋埋可以 27.5啊！ 哇！佢话27.5， 27.5小时啊！ 佢有冇 一个月啊？ 误会咗人哋个同呢个同事啊， 系啦， 阿老细， 佢就话啦，嗱，你咧因为佢话你翻咗工啦，就22日啦，咁啊总时数咧本来应该195个钟嘅，咁啊总之佢以时薪嚟计咧，咁啊大家可以认识下台湾个时薪咧，原来就160蚊台币，即系大概40多蚊港币，接近40蚊啦咁样，咁咧但系佢最尾就俾人扣完之后咧，佢就话喂，因为你去咗太耐厕所啦，27个钟头，咁于是乎嗱，第一个反应咧。就是那個實習生，實習生就好嬲，佢話乜原來而家我喺公司去廁所 都唔得， 會俾人卡時間。 係 嗱，呢個首先係第一個反應嚟嘅。佢話竟然會俾人卡時間，同埋佢話公司點解會知道佢去咗20几个钟咧？佢話我睇閉路電視。 边一度？ 我去咗好得闲睇闭路电视喎。 系啦，佢话唔系嘛？唔通你喺个厕所装咗闭路电视？ 喺厕所嘅出入口 咯，系啊，出入口咯。 系啦，咁其实可能系出入口啦。咁于是乎咧，佢就话啦，佢原来总共系点样咧？佢一个月原来佢去咗咧49.5小时。佢话咧公司咧每一日咧准许佢哋去1个钟头厕所，但你就算扣埋咧都仲有多得滞。所以是乎咧， 49减22，因为佢翻廿二日工啊嘛，每日有1个钟头去厕所， 所以都仲系有成27.5咧， 系 多咗嘅。佢话喂，我每日俾一个钟你屙，乜都够啦。 其实每一日有一个钟， 咁咪都好多噶啦， 真系几多啊？ 都好多，食饭都一个钟啫嘛。 系啦， 你屙都一个钟。 系啦，于是乎咧，件事就峰回路转啦。佢本来谂住投诉咧，就话俾人扣人工，仲要一路去厕所。咁而家啲人就话啦，喂，唔系我师兄，你会去成？即系如果你咁计嘅话咧，佢等于多咗一倍啊嘛。 系啊， 即系你一日要去2个钟厕所。 但系佢真系喺厕所里面 啊，应该系啦。 咁佢因为佢睇到嗰个闭路电视系去厕所冇出过嚟啊嘛。 系啦， 咁都好闷啫，厕所里边。 系啦，佢就问啦，佢话点解我唔可以去厕所嘅咩？跟住公司话唔系，你去得太耐。 呢个系 你每次都去好耐咁样。嗱，佢个答案系咩咧？佢就话我本身肠胃唔舒服。 你成个月都肠胃唔舒服嘅。 系啦，佢话我本身肠胃唔舒服，同埋佢话咧，点解我唔可以去厕所去太耐啊？咁样，佢话如果你咁嘅话咧，你不如话俾我听咧，我应该咧可以去用厕所嘅时间又系几多咁样？系啦，咁好啦，然后咧，于是乎就引发大家讨论。 硬嗰个时间就唔好啦，系咪？ 系啊， 其实佢暗砍系有一个时间 set 咗喺度嘅，就是、1个钟啊嘛。 系啊系啊，一日里边1个钟喎。 系啊， 即系话你平均分配、哦、早午晚三餐、啊。 即系如果呢一个嘅实习生咧，佢一入呢间公司嘅时候，公司有同佢讲，嗱讲埋俾你听啦，洗手间咧预你咧一日咧最多加加埋埋咧1个钟啦，咁咁可能佢就会净系用尽嗰1个钟啦。 系啊，嗱即系我哋做咗咁耐工作啊，虽然话我哋嘅工种。就唔使朝九晚五啦，但我谂咧，你系咪大家从来都冇考虑过？ 冇问过啊， 系啦，譬如我个厕所尿壁仪时间有几多啦？冇人问过噶嘛？ 一次可以系几多次？ 系啦， 个次我每次几耐咧？系咪啊？ 系啦，冇问过，我冇问过。 系啊，我哋都冇问过噶嘛。 其实会唔会有咧？等我睇翻。 嗱，佢而家咧， 指引系咪？ 系啦，佢而家问完之后咧，佢先知。譬如虽然嗰度系台湾啦，佢先话俾你听咧，原来佢哋公司咧暗砍俾你每人每日1个钟。 1个钟，我想问咧，作为 合唔合理啊？嗱， 系咪真好似？好多， 一日一个，一日一个钟， 我足够啦。 即系当你每次去3个字啊，咁你一日都有4次嘅3个字，系咪？4×3=12啊嘛，系嘛？ 系嘅，系嘅。 咁 即系等于都你一日如果去4次，其实正正常常啦吓，其实都好好合理嘅。 但 系 如果女仔咧，早餐之后， 女仔偶然又要吓， 我耐啲噶。 即係譬如探下親戚咁，會唔會油牙啲時間？ 咩？但係都唔會去15分鐘咯。化妝 舉 一個例， 化妝 補妝可能唔係分分鐘，佢喺位都得啦，係咪先？ 都係，唔一定喺廁所嘅。所以其實咧，好多人都話1个鐘其實都好夠噶咯。 概念唔知咧，係咪好似好多咁啊？ 我嗱，我哋即係香港，我真係唔知我哋咪好多朋友做 HR 嗰啲咧。其實我哋香港有冇約定俗成咧？暗砍咧？呢啲企業係俾啲員工幾耐所謂去廁所，甚至乎啦，其實我覺得去廁所咧，應該係一個籠統嘅講法嚟嘅，即係話得啦，你 hea 或者你唔喺位，即係譬如有啲朋友佢會呼吸嘅，佢可能我唔理你咁多啦，扣曬嘅，其實會唔會都有一個咁嘅範圍咧？ 系啊，即系我都唔知呢啲叫做咩，又唔叫三点三啦，又唔系 tea break 啦，又唔系咩，即系你系其实系 office hour 里边噶嘛， 行开行埋嘅时间 系咯，嗱，同埋佢呢个系 lunch break 以外嘅， 嗯，系啊系啊， 即系其实你系等于放 lunch 一个钟或以上之后咧，再俾多个呢个所谓嘅， 好似冇呢个概念啊， 呢个 meal break， 仲有个 meal break 俾你嘅，有几长有几短咧，真系， 唔系同埋使唔使打卡啊？可能咧唔系啊，过往都睇听到有啲公司，即系世界咁大咁多公司，即系诶规定咧。去廁所嘅時間，如果唔係咧，佢話會著紅燈或綠燈咁樣噶嘛，有啲係安裝到。 誒、你記唔記得？即係話較早前，我咪講有一單，咪話佢改裝咗個廁所之後咧，要篤嗰個工作證入去， 係冇錯，似。 篤咗之後，跟住 就係不停 check 你，可能話啊，究竟呢個同事一個禮拜或者一日，佢攞張八達窿篤咗幾多次廁所？ 係， 即係可能係咪都有計嘅喎？真係， 我相信有公司係咁嘅。但係咧，頭先你所講話，一日其實已經俾一個鐘頭時間你去廁所咧， 我覺得好合理啊！ 唔係啊，好似啱啱先，好似新鮮聽到咁樣。去廁所咪廁所，原來 有限制㗎。 原來喺人工裏面會咁講話，其實已經有一個鐘頭俾你去。 係啊，好得意 呢個。四啊九點幾個鐘。 系啊，从来都冇人讲噶嘛，咁我就想调转问啦。如果用晒嗰个钟咧， 系啊， 有冇得补翻钱啊？我一日净系用咗半个钟去厕所啫。 呢位仁兄佢系时薪计，即系话其实一日个钟头时薪去俾你去埋厕所噶， 系咪？ 你系咪俾钱佢噶？ 系啊， 俾钱去厕所， 即系等于俾你一个钟去饮你去噶咯，已经系。究竟大家喺香港嘅经验又系点嘅咧？你有冇试过真系去到月底嘅时候发现，咦，唔系会俾人扣咗两格厕所钱咧吓？喂，欢迎在网上留言啊！ 今天我不想做嘢，只想懒，可不可轻松阵呢？叹一叹，让时间慢慢变慢。今天要冲杯茶喝，不想哭，订一件馅饼嚟食，爽一爽，继续发梦，放空所有愿望。刚刚烟烟碎碎红梦，融融北方，风风花花雨雨。朝朝，我问有乜嘢真系需要改变吗？吹不散花蕊跳动在落叶之间，飘荡于生死一刹那，仍维持它的优雅。我念一切真的需要意义吗？ 瞬间。 今日都是星期一啫，唔好咁快讲呢句住。今天我不想做嘢，张俊桥。 哇，呢个心声嚟 嘅。Blue Monday 系啊系啊，边个想做嘢啊？系咪啊？嗱，都要做噶，系啊。 知道。 OK， 喂，你之前咧，我哋咪睇到一段片咧，大家都好鬼嬲怒嘅，就系讲紧啊，外国咧喺美国三藩市咧，咪有个婆婆咧，话俾一个 七十几岁 嘅婆婆咧，就俾一个白人打啊嘛。 系啊系啊。 跟住咧，我哋就话，但系片段就得意啦，因为我哋睇相嘅啫，就话婆婆系只眼真系俾。嘣一声一锤打到即系瘀晒啦，但系点解要坐白车要坐救护车嗰个系一个男人流晒血嘅咧？ 我哋仲话阿婆好勇武 啊， 即系可以嚼到个白人咧，竟然可以即系吓打残咗佢咁滞。 送 医 院嗰个系佢咁。 我哋嗰阵时即系话，千祈唔好虾阿婆，真系好劲，即系特别喺美国啲阿婆啊。 佢食过野粥咁啊嘛。 我谂佢唔止食野粥啊，食野饭添啊，真 系 好劲。 系啦，因为婆婆细细粒，而嗰个白人都好大只噶。 冇错啦，好奇怪，大家都唔明。 咁系啦，唔明之际咧，我哋就话只要只系想讲话，系佢真系睇到。佢瞓喺担架床，婆婆仲企喺度喺度闹闹闹，好早有中气闹啦。 仲听到佢讲一句好亲切嘅粗口， 系啦系啦系啦，佢无端端打我，我咪打翻佢咯，咁样 系啦， 跟住就继续嘟嘟嘟咁样啦。咁原来咁啊，呢单案咧，佢哋喺美国嗰边咧就开 心啦，冇错。 咁咧跟住咧就咁嗰个叫做白人啦，受伤嘅白人咧就咧个律师咧就将嗰件案件原来是这样的。 有真相的全部啊。 是真相定是礼还节曲、啊、 不是、啊、真相的。不是多了画面。 多了画面。多了画 面, 了畫面、哦。因为呢、啊、他就找回一些呢是当那个那个人呢叫杰金斯啊。那他就说呢预习的之前呢就是说看到那些闭路电视拍了的片呢原来。原来佢系曾经咧俾一名咧身穿黄色反光衣嘅人士系追打紧嘅，系净系暴打喎，佢用咁嘅形容，即系都追住嚟打。 咁阿婆喺边度？ 咁跟住咧就唔知点解咧，佢就话咧佢话打咗四十几下，即系打到嗰个白人，系阿杰金斯，咁啊仲要打中个头啦，咁所以咧佢可能就系流血啦咁样，咁佢仲要冇还手咯，咁跟住不停咁走，但系唔知点解走到去嗰个街口嘅时候 撞到阿婆， 佢见到阿婆嘅时候咧，又唔知点解咩原因咧，佢话咧即系报道咁样形容，话佢可能啲神智已经唔正常咧， 总之有人冲埋嚟佢就惊啦， 系啦，可能就系咁样咧嘅时候，佢就打阿婆。 咁我讲啦，我睇咗条片啦， 系咩？ 你冇睇 条 片？佢咧，因为咧，嗰个律师咧，而家就要为呢个白人辩护咧，因为佢俾人控告咧，除咗袭击阿婆啦，就话佢种族歧视，觉得佢专打亚裔。咁于是乎咧，个律师就话啦，佢系有打阿婆，但佢话咧，佢完全唔系出于针对阿婆而打。 系， 佢话咧，佢喺打阿婆之前。佢已經被人打咗四十幾下啦， 打咗一身。 咁個故事係點咧？個畫面咧就影住咧，佢開頭咧，我冇記錯，嗰個唔知叫聯合廣場定咩，即係美國嗰度啦。咁咧佢就咁企喺度嘅啫，但係依稀見到佢咧行嚟行去咧，好似搞人哋嗰啲露宿者嗰啲雜物啦。佢話佢係一個街友嚟嘅，即係佢真係好似流浪漢嚟嘅。咁點知咧就開始有個人咧就打佢。咁咧就着住个红色衫咧，有个人打佢。咁一开头佢哋两个咧就互相喐咗两下手嘅。咁咧渐渐咧唔对路，佢喺嗰个地方度咧俾个红色衫嗰啲打咗好多下，直情咧仲有人加入咧一齐嚟踢佢。咁咧嗰条片里边咧就已经喺度坑咧，嗰度已经有40 hit 啦，俾人打咗40几下啦。佢就由咧呢一个地点一咧。被人打四十几下之后咧，就走啦，佢过马路去到第二个地方，嗰笪地方咧就阿婆嘅地方嚟嘅。咁阿婆系做咩咧？佢系一个摆紧地摊嘅一个摊主。佢其实冇嘢，佢坐喺度嘅咋。咁咧，佢就影到咧就系佢坐喺地下，然后咧嗰个白人就俾人一路行嘅时候咧，仲有人追打佢，又另一个人突然间追打佢。咁啊打到阿婆后边。咁咧当时咧嗰个白人咧又已经再俾人打多起码五六下啦。咁然后咧嗰个白人咧行到阿婆嗰度嘅时候咧，就见到佢咧，佢真系咧挥拳就向住咧佢嘅身旁咧就喺度挥拳，但系嘅时候咧，嗰、那个打佢人已经唔喺佢隔篱，但 系 就打中咗个阿婆， 即系无情力咁好似 系啦，佢就真系 系 洗咗两下嘅， 可能系对抗嘅， 但系最戏剧化咧就系当佢真系洗咗阿婆两下之后咧，即刻嗰啲保安就冲出嚟就揿低咗佢，但系之前佢俾人打四十几下嘅时候，一个保安都冇，咁然后咧仲要见到 阿婆咧就抽水，系啦，阿婆攞咗支棍咧系咁打佢嘅 脚，系啦，因为佢已经俾人制服咗啦嘛，阿婆其实系执死鸡抽水咧，系咁打。打嘅噶，咁当然而家佢哋仲要有好多讨论啦。 当然， 但系你起码见到咧，即系嗰个白人咧，佢个目标唔系我特登行过见到阿婆就中佢嘅，所以呢个案情咧仲要发展噶。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复活节假期过后，大部分学校今日起恢复面授课，学生人数放宽至不多于全校三分二。有学生对安排感到满意，认为能够追赶学习进度，而有学生感到不适应和吃力。有中学校长说，由于中六学生已经不用上学，不用回校上课，學校可以安排各級學生分上下午上課，變相已經全校復課，因此無意申請全面復課。有小學校長說，不會要求教職員定期接受檢測或者接種疫苗，以換取全校恢復面授課堂。政府將透過四個儲值支付工具，支付寶香港、WeChat Pay Hong Kong、八达通同拍住上協助發放5000元電子消費券，目標是暑假期間接受登記。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四間營辦商已經同意盡量減免新商戶的安裝費，中小企的部分交易費亦可能豁免。他相信不少微小企業會安裝一至兩個電子支付工具，又說消費券的發放方式應該多些彈性和方便。港九新界販商社團聯合會主席陳錦榮關注，消費券計劃結束之後，八達通每宗交易要恢復收取 2-3% 手續費，對收入微薄的街市商戶來說，需要承擔有關成本。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在同一節目表示，今次在政府推動下，估計使用電子支付工具的商戶會較現時增加10%。立法會有關公職人員宣誓的法案委員會繼續審議條例內容，多名議員關注監誓人的權力。民建聯周浩鼎關注監誓人可否即場裁定宣誓人並非真誠宣誓，因而裁定無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引光回應說，如果前來宣誓的人明顯不真誠和不莊重，監誓人可以在有關人士宣誓後，根據對方過往言行、當時衣著等，判斷是否宣誓有效。旅遊界姚思榮提出，監誓人有沒有追訴權，在事後裁定宣誓無效。鄧引光說，如果監誓人在宣誓人宣誓後當下沒有做任何行為，應該被理解為接受宣誓有效，所以監誓人不能追訴，如果要追訴需要由律政司提出訴訟。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17点，跌281点，成交金额9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2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5点，跌2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33.6升15.6。腾讯控股609.5跌11元，美团294.6跌19.4，小米集团24.95跌7.5，盈富基金28.68跌3.2，吉利汽车19.28跌1.42，中芯国际25.85跌3.5，中国平安90.6跌6毫，中移动50.15跌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 港元 7.778， 日元 109.6， 瑞士法郎 0.926， 加元 1.256， 人民币 6.556， 英镑对美元 1.369，歐元對美元 1.189， 澳元對美元 0.76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03， 日經平均指數報 29,621 點，跌146點，港金現價報 16,130 元，跌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7.87 美元，賣出1,738.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嘅选民，可以喺五月二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艺人协会召集会员。 艺人协会的成员之一，不是说我啊，是说小薯企的丽英，很希望为艺人发声，告诉大家知艺人都有很多好处，而且不限身高都要爱上自己。 矮都可以拍拖，矮仔多计，矮多嬲死仗，你是最正的。 作曲是丽英，填词是 Queen's Mac， 编曲是 Frankie， 监制 Vito Go。 高姿态无为我拍太虚无，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丽英《矮妹正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正传，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今日咧攞唔到本实物书出嚟、 哦， 我执笔忘字，执书包忘记执本书，哦、所以咧佢临急临忙，好在咧网上都有啲资料揾得到翻嚟，顶住先。系、嗯、啊，咁好在咧，琴日都咪一咪咧都记得少少嘅。我第二次犯呢个错啦，本书唔记得带啫吓， 在心中， 好在在心中啫，系啦， 同埋一目十行， 系啊， 强项。 但系呢本书咧好得意嘅，因为咧、嗯、其实佢都算系我哋香港人咧都。叫做啦吓，少少熟悉嘅一个题材，不过咧佢就俾一个咧全新嘅解读嘅角度俾你哋嘅。咁啊，嗰个熟悉嘅题材系咩咧？仲记唔记得我哋喺几年前咧，曾经全民都好虚撼咁样咧，个个都话。哎呀，我要睇嗰幅国画 啊！咩《清明上河图》？ 系、哎、你睇，一讲已经中咗啦，冇、嗯、错。咁啊，嗱呢幅已经相对我哋即系你话，我哋平时如果唔系成日特别留意呢啲国画嘅朋友咧、嗯，起码都听过呢个名啦。 数完呢一个国画嘅名，我已经数唔到第二个。 系啊，都够噶啦。咁我哋甚至 好叻噶啦。 我哋以前咧中史书咧，我记得唔知中几嗰个封面咧，都用呢个嚟做嗰个封面嘅，系啊。咁啊，因为仲系嗰个有栋嗰个红桥咧，咁啊有只船喺下边嗰、那个。即系最高潮嗰个画面咧，咁、哦、以前我谂大家都成日都有印象系咁样嘅。 系， 好啦，嗱，好熟悉啦，相对熟悉呢个题材啦。咩叫全新嘅角度去解读呢？因为咧，我谂喺大家印象里边咧，包括展览呢一幅画嘅时候咧、哦，你有冇印象呢？通常佢哋都系话代表咗系嗱，我哋如果用简单选择题，系啦。 繁荣啊，衰落啊，即系自乱兴衰，通常代表边一格嘅？ 咁梗系繁荣啦，因为我见到好多人走晒上街，跟住咧又卖鸡咩卖鸭啊，跟住又帮五星评鸡嘢就捉棋啊，跟住去赏花啊，游山玩水啊咁噶嘛。 好好，好多谢两位团友解读得非常好， 因为睇过啊嘛。 冇错冇错。 上次咧我喺呢、這个啊系咩咧？诶，科学馆对面嗰个系历史 博 物 馆咯， 系因为佢话有一个咧系会踩住佢 电子版嘅， 电子版嘅。 冇错冇错，系啦， 好好睇嘅都。 正就好似你哋所讲啦，包括我未睇呢本书之前，我都系觉得咁咪讲北宋嗰阵时好繁荣咯。 系、 嗯、 啊， 系啊，话俾人听嗰阵时佢哋嗰个即系商业活动好繁盛、啊。 宋朝系最繁盛嘅，即系商业系啊，喺商业社会里面最系咯、 即系可能你听《百慕禁忌》呢个朝代都好嘢嚟啊，嗱又多嗰啲即系丝竹歌舞啊，又有多文人啊咁样，好嘢嚟噶嘛。 商业社会里面好盛行啊。 冇错。直至我见到呢本书， 做咩啊？ 当日我买嘅时候咧，我已经觉得好神奇，哇！咁得意嘅呢本书，《 清明上河图》并不是咁睇嘅， 佢系等于一本《达文西密码》嘅中国版。 吓，大 家 读啊？ 系啦，大家都记得《达文西密码》玩咧，就系话嗱，其实咧个幅画代表好多唔同意思啊，唔系净系讲蒙娜丽莎噶，唔系点好多嘢噶嘛。 后边好多阴谋啊！ 系啦，佢而家咧就都几年前嘅啦。我买呢本书嘅时候咧，佢咧就写住隐忧与曲间。解码录系啦，隐忧咧，即系话有啲隐患啊，即系隐隐有啲担忧啦，隐忧与曲间曲咧，即系话唔可以咁直接讲，系啦，即系我哋唔可以话喂你咁样即系太肥啦，咁样又唔够胆直讲、就隐隐晦晦话，你睇下你咧只猪咧同我一样样啊， 吓 get 到 get 到曲间、即系嗰个劝谏嘅意思啦，佢即系话咧。解码录咧，原来咧佢就系咧想将《清明上河图》咧，佢重新睇完之后，呢、个作者咧有个全新嘅解读，佢就话、各位你哋搞错咗啦，呢幅画根本就唔系展现咧北宋嘅繁华盛世，其实佢系想话俾你听喺呢个朝代所谓繁荣背后咧，已经有好多衰亡啦，有好多已经系腐化啦，有好多咧已经系我哋咧即系留意唔到嘅一啲衰败嘅迹象咧。咁、佢就叫做隐忧与曲间。咁曲间咧，即系佢话作者佢认为咧呢幅画个作者阿张泽端咧，佢画呢幅画其实就系想咧暗中作一个劝谏，话俾皇帝听，皇帝啊。其实咧，其实你管治之下嗰个社会咧，唔系咁繁荣嘅啫，你睇清楚先啦，咁样。咁、好啦，你话呢本书，喂，就咁听个主题，好啊，好爆炸咁样。 系 啦。但系边个解读啊？如果阿猫阿狗嘅话咧， 系 咯，咁你乱噏都得噶啦。 系一位学者啊，定系一位唔知咩人咁样咧？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嘅主任。 故宫博物， 即系话佢都系一个喺官方呢一个所谓嘅即系馆藏机构里边咧，担任一个研究室嘅主任，亦都系个研究员咧。个名咧就叫做余辉咁样，所以咧嗱，其实都颇有呢一个权威性噶。即系嗱，当然啦，我哋啊即系丑话说在前啦。咁无论佢点权威，你都可以话佢又唔系个作者。啊！作者就唔会翻生啊，佢唔会留低个日记话俾你听。系啊，其实我原意就系咁，系啦。咁但系咧，你都可以当系一个咧，即系参考解读。最紧要咧就系一间我哋慢慢将啲细节讲出嚟嘅时候咧，你都会认同就系话系。如果唔系有嗰个意思嘅话咧，佢点解要佢点解要画呢一啲图画落去咧？咁样嗱，所以咧。即系又唔系啊，就 又即系似层层 系啊，好似又即系见到，唔系因为即系冇得走噶嘛，因为清明上河图系嗰个画 实咗系咁噶啦嘛， 系啦，即系佢就唔系喺度即系吹水嘅。 我记得佢四只马噶，都唔系好差啫。 系啊， 嗱呢个系故宫博物 馆里面嘅其中一个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嘅主任，亦都系一个研究馆嘅馆员咧。佢名叫余辉，系啦。咁同埋呢个咧系中国大陆自己出版嘅，即系有啲人可能就会话啊，系咪美国解读噶？ 系咪 国立 嗰个啊？ 系啦系啦，唔系嘅，系讲紧北京嗰个嘅故宫博物院。咁呢本书都系内地版嚟嘅。咁所以嗱，后来都有啲即系大陆嘅媒体都有报道啦。咁因为都当系参考啫，佢讲紧北宋啫嘛，又咪讲而家。 嗰个人仲在唔在位啊？ 嗰个人我咁我系冇研究，冇研究佢咁样，系啦，咁咧我哋开咗个题啦，佢就 系 话想话俾即系当时嘅皇帝宋徽宗听咧， 我哋而家呢个唔系太平盛世，哦、希望咧你要了解一下咧，究竟社会有啲咩危机，同埋呢个国家嘅隐患咁样。嗯、好啦，咁我哋先 边度说起啊？ 好啦， 佢咁多 part 咁多部分。 嗱，我哋先讲咧，佢呢本书咧有好多标题嘅。我哋讲嗰几样嘢。第一咧，嗱，佢会用几个嗰、那个叫细节去解读嘅，譬如佢会有咧。有啲疯狂嘅驚马，即係受驚嘅马匹啊！疯狂嘅驚马咧，就走入嚟，跟住咧又有一个咧，就係喺衙门面前咧瞌眼瞓偷懒嘅衙差，佢亦都会有咧城楼同埋嗰个叫做咧，即係你当系嗰个叫防火护城楼上面咧，系冇人 on duty。 啊！护城楼冇人， 冇人 on duty， 咁冇人 on duty， 冇人看守， 仲有，同埋最出名嘅就系嗰个咧红桥嗰架船，系啦，佢咧就有好多呢啲细节嘅解读嘅。 架船系 overload， 系啦， 系咪啊？会沉啊！ 嗱，如果 残咗烂咗冇人保啊！ 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哋用会唔会最出名嘅就系用嗰只船先？啊，唔系嗱，不如咁样，我哋先由咧即系船嘅高潮，我哋留翻一间讲，先讲咧就系头先阿田都 up 过一次嘅，佢话。好繁荣啊，因为你见到咧有好多咧都系嗰啲即系小商贩啦，喺度买卖噶嘛咁样。 系啊， 好啦，佢话呢个咧就系其中第一个 point， 佢就话啦，成幅画里边咧全部都系啲小商户嚟嘅，小商户嚟嘅，但系佢就话咧冇见到一啲咧所谓嘅大商家。冇見到一啲咧所謂嘅大富商大股，即係冇一啲咧即係嗰啲即係好犀利嘅嗰啲即係大商人咁樣。 咁冇兩 咁咩？人哋做生意係啊？ 點見到啊？ 唔係啊？ 有啲咩？唔 見到咁啊？ 即係冇大鋪頭啊？ 冇大鋪頭，淨係得啲咧小販小販，即係佢譬如你話 地攤咁樣。 係啦，你唔會有一啲咧，譬如可能係話即係大嘅錢莊啊，或者係大嘅，譬如你北京有好多好出名嗰啲咧，即係嗰啲譬如話 乜樓，起碼有座樓。係 啦，咩？譬如你而家去到北京咧。仲有啲卖鞋嗰啲咧，咩瑞芙墙啊嗰啲咧，系一啲好出名嘅咁样。佢话冇呢啲咧，即系大嘅铺头，冇一啲咧好有钱嘅人，因为佢可以画出嚟噶嘛。 即系啲铺头做， 佢话全部都系小贩， 细铺头嚟嘅， 即系做生意嘅都冇一个招牌， 冇啲大型嘅铺头， 小贩嚟嘅啫。 咁佢话啦，你可以谂下一个咧冇冇呢啲所谓嘅即系大商户嘅一个城市，就系得啲地摊。佢话你，譬如我哋如果谂下嚟香港， 繁荣 有条街，全部都 系。即係由尖東啊，唔係尖沙咀啊， 你都要有大商場啊！如果有一日你成條街咧都係得翻啲格仔鋪啊、跳樓鋪啊，全部 都 係擺地攤嘅， 天光墟啊， 係啦，咁你唔會覺得好繁榮？我你就覺得咁係咪即係大商鋪生存唔到啊？係咪即係我哋翻去以前五六十年代咧，我哋都係擺地攤咧？咁我哋未有而家嗰啲即係大型商場啊，未有噶嘛？所以佢話咧，第一佢認為咧就係其實嗰陣時佢認為咧嗰個商業活動咧看似繁榮。但其實咧，只係一啲咧好有限嘅細規模嘅，即係小販嚟嘅， 小買賣， 小買賣嚟嘅啫咁樣。所以呢個 談不上繁榮。 係啦，佢暗示就話：喂，其實你嗰度營商有啲困難喎，因為佢話咧，其實全部都係咧啲細鋪頭，就冇一啲大嘅即係商鋪喺度。佢話咁啊唔合理喎，咁樣。咁所以佢話第一。佢就有呢種咁樣嘅即係諷刺啦，即係叫提示你啦咁樣。 但係真係見到好多好多鋪頭，不過學你話齋， 冇錯， 佢咪大鋪頭 冇嘅，即係佢話佢冇啦咁樣。好啦，咁然後咧有啲頭先就好容易理解嘅，譬如佢話佢有衙門，但係衙門面前咧，佢真係咧其中一幅圖咧，佢都有截圖嘅。全部就係嗰啲牙差啦，嗰啲所謂嘅差役咧，嗰啲張龍趙虎王朝馬漢咧，全部喺個門口度瞓覺。 係，哎呀， 咁佢話 安全咯、啊，治安好咯、啊，冇公事辦啦、 啊。 你話會唔會啊？嗱，係啦，嗱，冇可能噶嘛。即係如果有朝一日你見到我哋警局面前咧，個阿 Sir 喺度瞌眼瞓， 即係你都唔想見到係。 係啦，你都覺得喂唔係喎，嗱，早排咪有人要叫醒個阿 Sir 咯，係咪咯？ 我哋都唔係好想呢啲啦。 佢咧就認為咧呢一個細節咧就係代表話。嗰、那個紀律已經散漫啦，即係佢話嗰啲差役咧喺衙門裏邊咧，本來就應該喂我哋睇包公啊，王朝馬漢張龍趙虎，你幾時瞌眼瞓嘅？ 企定定， 佢永遠都企定定啊嘛！有啲人行埋嚟就無事擊鼓，有事啊升堂咁嗰啲佢先咩噶嘛？ 我諗佢係咪有正面同埋負面嘅諗法咋？ 即係其實有兩種説法啊。 其實係啊，即係話其實咧嗱，天下大平，天下太平啊，嗰啲衙門啊，嗰啲即係警察都好攤攤條條啊，冇乜嘢做啊，拍烏蠅咁樣，因為冇罪案啊 嘛。你都可以咁諗嘅。 呢個咧叫做唱好的版本 可以。 唱的版本咧就应该咧向来咧。在 sell 呢個清明上河圖嘅時候，已經係 sell 呢個叫做唱好的版本，咁所以咧就有另外一個角度，就是、一啲唔係唱好的咧就會咁樣諗。 係啊，但係因為如果咧你話唱好的咧，既然太平盛世咧、嗯，其實裏邊唔使有牙差啦，直情可以減少添啊， 所以 你咪唔使咁多咯。 城樓咪冇人看咯。 好啦，於是乎咧，另外一幅圖咧就係講城樓啦。佢話大家要有機會，你可以自己用電子版睇下咧。佢、嗯、話。你望下咧，佢嗰个叫做城门啦，同埋个城楼上面咧，无论系喺上面定下边咧，佢话都冇士兵喺度站岗，甚至乎咧，佢有一个咧就系嗰啲叫做防火啊，即系咧，因为佢哋古代咧最怕就火灾啊嘛，佢哋都系木建筑噶嘛，佢有嗰啲咧叫做防火嘅城楼，专门咧就可能系话一有火警咧就要通知大家嚟。冇人，佢话咧，佢系啦，佢画家咧，佢好明显就画咗嗰个城楼喺度咧，但系冇人嘅，咁即系我哋 有用心啊， 系啦，如果我哋打个比喻，即系勉强我哋而家香港唔会有呢啲防火城楼噶嘛，我当你消防署，佢特登画咗个消防署，但系里边都系冇人嘅，啲车可能喺度，系啦，咁你都唔会觉得好安心，你会觉得喂，咁点算啊？如果 即系等于咧嗰个救生员啊，泳池啊， 系啦系啦，冇人 喺度游水， 但 系 冇人，冇错啦。 点解嗰个救生站嗰度冇人噶？ 系啦，咁咧即系佢而家呢位研究员佢解读咧，佢就认为嗱，呢、這个好明显咧，就系代表真系咧所谓江几松弛。就已經咧，一佢話兩個原因，一係咧就係江幾鬆弛，就冇人站崗；一係咧就財政唔夠請咁多人， 哦、 你就已經咧冇 人去做呢啲咁嘅駐守咁、樣。佢話咧 嗰啲市民多的是喎、 啊，頭先咪講咗咯，你淨係得啲小商户啊嘛，所以其實佢環環緊扣嘅、好啦，咁跟住咧有啲就亦都係一啲比較叫做形而上少少意會嘅，譬如佢畫咧瘋狂嘅驚馬。就闯入市郊，佢话咧基本上就喺你开头嘅时候已经见到噶啦。咁啊，即系如果你睇嗰幅画卷咧，佢就话你会见到咧，佢哋啲马咧就疯狂咁样奔跑入嚟。咁、咧个画家即系呢个作者解读嘅时候咧，佢就话嗱，只马受惊，冇人制约，冲入嚟。 咁咩事情先至会令到只马受惊咧？咁样 佢就问一个问题， 遇到啲事啦。 系啦，嗱，佢好地地啫，佢嗰个研究员咁问嘅，佢话一幅。展现一个城市图画，佢系可以画动物嘅，但系动物有好多唔同嘅状态噶嘛，譬如话慢慢行啊，譬如话休息紧啊，或者系工作紧啊，点解你要画个幅马咧？系受惊，仲要系失控的，有咩特别意思呢？如果你话扯冇意思啊嘛，有啲生气啫嘛，嗱有生气嘅，佢话点解你唔系画佢骑住只马跑，咁都好活力噶，系咪先？但佢话咧系冇人驾驶嘅马，系挣脱咗咧。嗰、那個車夫，然後就瘋狂咁衝入去。咁佢再問一個問題：瘋狂嘅驚馬闖入一個城市裏邊， 咁喺一邊咩回事咧？ 咁你係咪會撞到人啦？係咪會有意外咧？即係話咧，佢話就算唔使畫出嚟，佢話呢一幅畫呢一隻馬咧咁樣進入嗰個城門咧，你已經知道咧跟住落嚟一定係有啲活有啲騷亂發生咗啊！咁所以咧、那個研究員嘅解讀就係話：喂，冇理由係一個即係吉祥之兆。即系你点都会撞冧啲嘢啦，系咪先？你只马咁样冲入嚟，系啦。咁所以其实佢又系佢认为有一种寓意咧，又系话俾个皇帝听，喂，唔掂噶啦。其实真系会有啲意外会发生嘅。 佢仲要系喺边度闯入嚟话？ 就 系 入城门咯， 城门啊，入城门啊。 即系话寓意系咪会有啲嘢喺城外度随时闯入嚟啊？ 系啦，所以其实即系嗱。 咁至于咁讲咧，咁啊真系环环紧扣噶，咁 啊 即系话有只马咧好惊慌咁样冲咗入嚟咧，即系话寓意可能有人千军万马咁样可能闯入呢个城啦。但系跟住咧嗰个警察所嗰度咧，即系讲紧牙刷牙门就冇人啊，嗰个人懒懒散散啊，跟住即系消防，因为好多时候用火噶嘛， 系啊。 系啦，就冚咯， 系啊，咁同埋咧，佢有好多即系譬如话咧，佢喺画里边咧，有啲人就佢就数过啦，佢话画里边咧有几十个兵卒，但系冇一个咧个样系精神啦，同埋系振作嘅，即系佢话咧嗱，你啲牙差，你应该全部都系即系 九守精神， 冇错啦，但系佢话全部都系画到咧，即系好似哇，好慵懒啊，冇嚟神气啊咁样，咁然后咧另外一个咧亦都好得意嘅。佢咧就画咗咧有一个系有啲叫装卸工咧，就喺船里边咧就将啲粮咧就卸落个岸度。咁本来好好啊，我哋卸货啊嘛。但系佢又留意到嗱，即系所以你冇办法，我哋睇画唔会好似佢咁样嘅。佢话佢留意到咧就系、是，如果你系运啲粮草运上岸嘅， 咁应该咧，根据佢哋嘅估计咧，佢话你应该有一个叫做咧监督粮食嘅一个官员，咁你先可以押送噶嘛。 系， 即系你一定要有政府人喺度嘛，唔系你自己嚟啦。 佢个图画系冇噶。 佢个图画里边咧系冇一只呢啲所谓嘅即系官船喺度嘅，因为冇士兵冇官卒啊嘛，就系得私人。咁佢意思即系话咧。其实咧，嗰啲船运咧就已经唔系由国家去营运啦，即系嗰啲粮食。佢话咧暗示住咧就系当时嘅朝廷咧已经失去咗咧，即系调配粮食嘅呢一个控制嘅能力，全部都系靠私人。咁你即系你要挨贵米啦，你就唔系自己可以控制到啦咁样。 哇！呢个系佢真系睇佢先睇到咯。 系啊，因为佢会解读埋当时嘅情况啦，咁样咁可能好深啦嗱。但系呢个就高潮啦，就我哋个个都见到嗰个虹桥。佢话啦，你谂下。如果是讲一个繁荣的都市，你要画一条桥，有些船行过，你想想你会画一个什么呢？你梗系画千帆并举，然后浩浩荡荡只船就通过了条桥，冇嘢咯咁样。 但系全部都是艇仔嚟嘅。 唔系，而家你看到的就是那只船就嚟撞嗰个桥，然后咧佢系要紧急咧啲纤夫咧就要拉 条绳， 拉嗰个轨又要拉走佢啦。然后咧就要即系争啲就会将个船咧同埋个桥就会撞啦咁样。佢又系问啫，点解要安排？撞船摆喺一个城市繁华嘅地方，嗱你调转你谂下得噶啦， 好多危机喎。 系啊，你谂下，如果你送幅画贺人哋，即系乔迁之喜咧，你冇理由送幅画就你睇下就系撞车咁样，系啦，你冇理由就系撞车噶嘛，你梗系好地地，你梗系嗰啲咩？ 佢想点咧？ 系啦，咁其实咧，佢认为佢个解读咧就系话，好明显呢个已经系最直接噶啦，佢就话喂。佢话社会矛盾达到高潮，就嚟撞啦，即系船同埋桥就嚟撞啦。佢话喂，佢话呢个仲唔系警惕皇帝？佢皇帝你睇住啊，唔系可以安然渡过嗰条桥噶。嗱，不过巧妙嘅地方就系拉唔拉得低呢嗰个鬼。佢话佢冇画出嚟嘅，佢冇画佢一定系撞啊，定系避得开？ 因为佢行紧过去啊嘛，即系系啦，系啊，好似帮紧忙，帮紧你。 咁所以佢就话，如果你正面解读咧，你可以话哦，佢避开咗一劫。因为咧，佢终于都嚟得切，将个鬼收翻，佢就可以喺个桥底度安然度过。但系你都可以调翻转就系、是，咁可能拉唔切啦， 系 啊，嗱，咁又系一种解读，但系呢个又好有味道。于是乎，你又会令到睇嘅时候话系。咁撞定唔撞咧？ 系 你做唔做到？ 即系可以自己喺度谂下，即系睇你自己嘅思维系究竟系点啊？ 系啊， 系啊，皇帝嘅思维 系啊，皇帝嘅思维系啊。咁所以嗱，其他佢仲有好多嘅，咁呢度唔一细讲啦吓。但系 哇，咁佢抄咗几多个 point 出嚟？ 好多 嘅，成本书你谂下。 系啊，同埋有一啲咧，即系细节咧，譬如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如果即系大家仲想了解一下嘅话咧，佢其中咧有一啲人咧，有啲文人咧，佢画出嚟嘅。就喺度条路度相遇，但系零零舍舍咧见到其中有一个文人咧，佢攞住把扇遮住自己块面，就唔同隔篱嗰个人见面，影住嘅， 即系 画出嚟。 避咗，哎呀，喂，唔好撞到佢。 系啦，咁咧 可能追债。 系啦，呢个画家嘅解读，呢个作者个研究员嘅解读咧，佢就话，因为北宋嘅时候咧有呢个所谓嘅党争咧，啲新旧党争，譬如我哋以前读中史听过， 系啊， 黄安石啊嗰啲咧，佢哋就全部同另一党就有呢一个所谓争拗啦。佢话原来嗰阵时咧真系嘅，两派咧新党同埋旧党咧，如果喺条街度撞到咧。是不会来往打招呼、即是直情 当见不到 、所以呢他说呢就真的会出现呢拿一把线呢来遮住自己我睇唔到程振鹏，睇唔到， 即系反映当时都仲有呢种 冇错啦，系啦，咁呢个真系冇得走，因为如果唔系你好地地嗰个人行过，做咩攞把扇遮住块面咧？咁所以佢话个作者认为咧，佢将呢个都画埋幅画度，佢就好写实话俾你听咧，系繁华嘅背后咧，其实就系呢啲好多唔同嘅意识形态嘅斗争 啊， 系啊，即系其实可能都会仲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喺度咯，所以其实好得意噶，甚至乎咧，佢哋再解读咧，即系如果你有兴趣自己上网睇嗰幅画咧，佢话你留意一下咧，嗰啲铺头咧，佢有画出嚟噶嘛，每斤猪肉同埋每程走几多钱咧？ 写噶，即系同埋嗰间铺头卖咩啊？咁样好仔细喎，啲人画 价都反映到。 冇错，因为我哋冇可能会觉得，我哋冇感觉噶。譬如我而家都揾唔翻一张图，譬如佢话可能会跟猪肉十六文钱举例啦，咁我哋唔知贵定咩噶嘛。但系佢话咧，佢哋做历史研究嗰啲咧，佢哋有古代经济嗰啲数字噶嘛。佢一对翻咧，佢就话 哇，好 嗰阵时嘅物价好贵。 系 哦，佢话根本就好贵，买唔起嘢噶啦，咁样。 即係如果你打個比喻，等於我哋而家畫一幅畫，跟住我哋咧畫旺角街頭，然後寫住魚蛋30元寸，咁我哋就 粒啊！ 系啦，我哋30元寸，咁你就会知道，哦，系大件事啦，即系而家贵得好紧要咁样咯。 好得意，喺网上面咧，只要打清明上河图咧，跟住咧就有一啲解说咧，咁有啲网站咧，佢直情系会话，嗱你圈佢直圈晒嗰个位，嗱你睇下嗰啲位咧系会讲咩讲咩，佢会解释埋俾你听。 有兴趣自己睇啦，呢本叫做《隐忧与曲间》啊，《清明上河图》嘅解码录。好啦，听日再见咯。好啦，呢本叫做余辉所写嘅，听日再见，拜 拜。 拜 拜。